早晨咧，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啦。今日都已经系2023年嘅6月19号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农历咧就5月初二嚟嘅，咁啊喺今天又系一个新嘅工作天嘅开始啦。今个星期咧，咁啊大家都应该会又过得舒服少少噶啦吓，咁啊星期四嘅公众假期嚟嘅，我记得系端午节，咁啊如果你又请假啦啊，又可以请假啦，星期五啊请假。请埋之后又放四日假啦，咁所以今个星期咧，希望大家既然即系工作嘅时间咧，都可以有一种叫做快乐嘅假期感觉嘅话咧，不妨喺工作嘅时候更加投入，更加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功夫啦。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翻咗嚟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开始同各位听众见面，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就系6月19号啦，咁啊，对于好多嘅叫做翻学嘅朋友嚟讲咧，咁啊，相信都已经可能试啊考晒啦，咁样，咁啊，等紧放暑假，咁啊，等紧放暑假，然后又等紧一个新嘅学年又开始啦。咁啊，如果打工嘅朋友嘅话咧，咁啊，星期六日咧就休息完啦，咁啊，去到星期一嘅时间咧，又系一个新嘅开始。成日抱住呢一个咧啊，每一日都系新嘅开始，其实系一个好嘅时间同埋工作。学习的态度和观念来的。每次你觉得每一日都是有一些新的工作，每一日都是一些新的进程去到学习的话，抱着这种的初心，你每一日你都可以有一种快乐的情绪去到就是迎接手头上的挑战。如果你每天都觉得是喂都是十班眼见功夫，又或者是都是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这样有一种就求其的感觉的话，那不如不要上班，不要做事了，又或者不要学习了，浪费了精神，那不如去玩算了，玩完回来给心机的学。所以你每一次都是用一种好像由零开始的心态去到好好地为自己的工作做好干劲的话，那你的人生应该每一秒钟都是一个不枉此生的人生。希望你是这一种的人。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片，人海中 但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片。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片。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朝早六点十五分嘅时候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啊吓。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另外，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啦，睇下转头会唔会继续喺度啦。咁啊，呢排咧啲天气都系唔稳定噶啦，有阵时啊落雨，有阵时啊落好大雨，有阵时突然间停雨噶，咁啊，所以咧都系留意住天气变化啊嘛。天文台你话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咧，都系今个星期全部都系参考嘅。点解咁讲啊？因为全部都系有太阳啦，有落雨啦，咁样好，咁所以就。心入边知道就得啦。好，我哋又再望一望咯。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大家揭揭报纸。有机构咧就一个嘅调查显示，有九成嘅受访外佣咧有一个叫做回收家居废物嘅习惯嘅。啊，呢个都唔错吓。嗱，回收嘅频繁程度咧受到自身嘅环保知识啦，以及咧就雇主嘅影响。好啦，有啲雇主表示，因为外佣嘅回收习惯，令到一家人咧都变得更加重视废物嘅回收。咁啊，好事嚟嘅。我自己咧就都好注重废物回收嘅人嚟嘅，即系废物又会分类啊，垃圾袋又会绑好啊，甚至乎系喺嗰个即系叫做我哋社区有好多嗰啲啡胶樽、黄铝罐嗰啲，又会分好晒，跟住先抌入去啊，洗干净咁样。咁尽可能咧就提高翻嗰个嘅叫做回收率啦。咁啊，电池又会去翻嗰啲相应嘅地方，去到咧就系、是、做一啲嘅回收嘅。好啦，望翻呢一个嘅服务计划嘅调查先。咁啊话到啦，今年三月啊，又提提大家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延长咗啦，8:15。雷暴警告延长咗去到早上嘅8:15。咁啊，继续睇翻啦。呢一个服务计划咧就喺今年嘅三月至到五月啊。咁以网上问卷嘅形式咧就调查咗303名嘅菲佣以及咧就印佣嘅，嗱，了解佢哋回收家居废物嘅动机同埋习惯。咁啊，调查结果显示，90%即系九成啦，受访嘅外佣表示啦，今日有家居废物作分类以及回收嘅习惯。咁啊，其中近60%咧，受访嘅外佣每一日亦都会咧就系会回收废物噶。近10%咧就受访外佣话到每日咧回收咧就系 每两日回收一次，两成的受访外佣就表示每星期回收一次。好啦，这个调查报告呢值得分析的，他们说到不理这个回收的频密程度是怎样都好啦，大部分受访的外佣也都说到由于本身了解回收的好处，所以影响了他们回收的习惯。另外每星期一次以及就每两日回收一次的受访外佣里面，三份的叫做其中当中亦都有外佣表示呢是受到雇主要求而影响的。咁可以话到呢，雇主对于环保回收的支持程度呢其实是直接影响外佣嗰个回收的频率的。好啦，咁另外佢哋亦都话到啦，咁定期呢就是有一啲嘅回收嘅话呢，咁对大家都系好处嚟嘅，咁可以推广一下环保啦。即係好難避免，有時咧會都會諗啊，外佣姐姐嚟到香港打工咯，咁會唔會心諗就係呢度啲喺香港廢物就唔關事啦？咁樣唔係嘅，原來即係好多人就明白呢個道理，佢哋都會想像到咧，就如果佢哋自己嘅地方，即係香港住嘅地方回收得唔好嘅話咧，其實都係同樣住喺個地球入邊嘅。咁可能自己即係身處嘅家鄉啦，又無形之中又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而家唔系为香港出分一分力，系为呢个地球出分一分力。即系大家咁谂嘅话咧，相信嗰个回收率咧就可以慢慢再提高翻啦。继续提高好紧要噶，因为我哋爱我哋嘅地球，因为我哋住喺我哋嘅地球，因为我哋唔想住喺垃圾缸入边，因为我哋想住喺一个绿色、呼吸新鲜空气嘅环境当中。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 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星期一的早上 ，Vicky 的声音继续陪住大家翻工翻学。不知道今日翻工翻学的你心情是怎样呢？有一篇报道咧，就报道咗一个年轻嘅女仔啱啱投身出嚟社会，咁佢咧就感觉到，翻工咧好辛酸啊，咁佢就向个爸爸抱怨啦。佢就话好似自己点样再努力工作都好，好多问题都会不断咁样涌现。于是个爸爸攞咗三煲嘅热水出嚟，然之后放入咗薯仔、鸡蛋同埋咖啡豆。20分钟之后呢，个爸爸就将煮淋咗嘅薯仔、煮熟咗嘅鸡蛋同埋一杯咖啡出嚟。煮熟咗20分钟嘅薯仔之后呢，由原本最坚强、最坚硬嘅，好快咁样喺个滚水入面变得软弱无力。而鸡蛋呢本身就好脆弱㗎嘛，单靠薄薄嘅鸡蛋壳嚟到去保护。但是在滚水入面慢慢慢慢咁样煲，佢就变得坚硬同埋有弹性。而咖啡呢更加系独一无二啦。咖啡豆喺个滚水入面煮呀、煮呀、煮呀、煮，创造出咗唔同嘅自己，变成咗一杯独一无二、芬香扑鼻嘅咖啡。爸爸就同个女女讲，面对逆境嘅时候，你想成为薯仔、鸡蛋定系咖啡豆啊？咁个女女就恍然大悟，因为总会有好多问题不断咁样出现，最紧要咧就系喺呢啲困难嘅时候，对我哋会造成啲乜嘢影响呢？我哋又会点样面对呢？最后系咪成长得到呢？的确，问题天天都多，但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可能当中咧会好攰好无力，唔知道方向系点样，但系只要咬紧住牙关，一步一步咁样向前行，当你过完咗一关之后，望翻转头，咦，原来自己不知不觉中咁样成长咗喎。甚至呢，你会好多谢呢一个难关嘅出现，因为有佢嘅出现，你就会发觉到自己原来比想象之中更加勇敢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降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脸去扎破。 Could'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ve been famous, could'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力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正途。Oh, do it like you do, gonna kick it. 信天命，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经。 Oh do it like it you gonna get the way gonna get get the way 最后是你 yeah yeah anytime they are beginning do it like it you gonna get get the way hey gonna get get the way 去到远方别胡唱空转歌声变成使命声音风声 昨天本周之前找你一首歌，冯允谦 J 风的《寻找隐世巨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区山道一间快餐店发生持刀伤人案，38岁餐厅男职员头部受伤，情况危殆。警方拘捕一个29岁男职员，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话，现阶段未有任何证据显示疑犯有精神病记录。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半，警方话两个人属上司下属关系。事发前，两个人因为疑犯的工作表现问题争执。29岁男下属离开餐厅之后，到附近的鲜肉店攞去两把刀，再折返餐厅袭击上司的头部之后离去。警方在大约10分钟之后，在德富道西和西边街交界拘捕疑犯。受害人送院之后进行手术，后脑和后颈分别有10厘米和8厘米的伤口，并且有头骨骨折情况，现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将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外电报道，预计布林肯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面，并且有可能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昨日就同布林肯举行会谈和工作晚宴，双方都形容会谈坦诚和具建设性，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避免误解误判。秦刚接受布林肯的邀请，适时访问美国。秦刚强调，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冷静、专业、理性处理意外偶发事件，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说，布林肯在会面中非常明确地说，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德国柏林，展开对德国的正式访问。李强说，德国是他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后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将会是一次传承友谊之旅、深化合作之旅。他说，近年来中德关系始终稳步向前，两国合作始终深化拓展，双方在经贸、科技、绿色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他又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同德方坦诚深入交流，深挖合作潜力，妥善处理分歧和差异，充实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维护国际产供链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发出积极有力信号。美国芝加哥市郊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个人死亡，22人受伤。事发在芝加哥西南大约32公里的威洛布鲁克镇。警方说，当地星期日凌晨，一批人士在停车场庆祝6月节 即是黑奴解放日的时候遭到枪击。警方确认有23人中枪，当中一个人死亡，又说有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目前未清楚案发的动机。另外，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同日凌晨亦都发生枪击案，一批青少年在一座大厦的办公室举行派对，期间有人开枪，造成一个17岁少女死亡，另外有9个人受伤，伤者年龄介乎15至19岁，一个未成年人士因为持有枪械被捕，警方正是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8: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贤，我自小就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好快就是24节气的夏至，代表盛夏到来了。 气温再升高，人体出汗多，饮食以消暑清热、增进食欲为主。 适宜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多饮消暑去湿汤水，例如是冬瓜、扁豆等等。 不如今晚就买个西瓜和家人一起分享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6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6:37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 咁啊出现27度，雷暴警告咧就去到早上嘅8:15。 嗯， 最近咧都睇咗一个咧就报道，都几得意嘅。呢个报道咧，其实佢嘅实验系咁做嘅。 嗯， 咁呢个报道咧就系话到啦，有一啲植物喺度啦。 嗯， 咁啲植物咧，咁啊有啲科学家咧，咁佢哋就之前嘅时间都已经咧就做咗啲研究，就话植物对于咧就系一啲声音微妙嘅反应，同一啲唔微妙声音嘅反应。好啦，即系当咁样啦。 即系有一个唱歌好听，同一个唱歌麻麻地好听嘅， 系啦，冇错。呢个其中一个界别嘅调查。 嗯， 另外啲界别嘅咧，除咗我哋成日都系听嗰啲听古典音乐啊，听 rock 嗰啲之外， 胎教嗰啲， 系啦，佢仲有一个咧就系、是。 讲一啲赞美嘅说话， 嗯， 同一啲即系粗言秽语嘅说话， 嗯， 即系对于植物嘅反应嘅。咁呢个反应咧，其实亦即系当然带出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啊，个结果亦都即系同大家所想嘅，应该会系一样。 嗯、 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谂啊，植物听得多一啲赞美嘅说话咧，佢系应该会生得好啲嘅。既然做得呢啲嘅调查嘅话，系嘅， 嗯， 佢听完一啲叫做不断赞美嘅说话咧，原来植物咧，佢哋的而且确生长得会好啲嘅，即系例如啲叶会绿啲啊。啲葉大塊啲啊，跟住會粗壯啲啊，咁啊長期累月咁聽嘅話 ，Ficky 自己咧都會讚好幾啲植物嘅。 哦，係咩？ 因為咧我自己出去買嗰啲植物嘅時候咧，多數我唔係揀啲最靚嘅、 啊。 我曾經咧揀過一棵咧係即係。冧晒啊，烂晒、啊，一定冇人拣嘅嗰棵。 咁你又奇怪喎，咁点解你要拣嗰棵嚟买咧？ 我想救佢咯。 哦， 咁嗰棵仙人掌咧，真系贫瓜噶啦。 贫危， 贫危噶啦。咁跟住咧，我就买咗佢翻屋企啦。咁我就不断咧，每日淋水同佢讲，嗯，加油啊，咁样。佢而家生到好多 B B 出嚟啊！个棵仙人掌真系， 诶、哦， 系侧边有好多唔同，好大棵，好强壮。 哦，咁又几好喎、啊。咁啊，都系一个即系又系一个例子啦。 可能就系咁样，我冇谂过嘅。不过我自己通常咧见到佢就会淋水嘅时候同佢讲下嘢咁样咯。 哦，系啊，唔系、啊、个个好似你咁样噶。有啲人就话淋水淋水咁样。 可能啲人话我疯鸟咁样。 都有机会啊，可能同植物讲嘢嘅咧，咁所以科学家咧就揾到，原来系嘅，当植物咧不断听到人同佢讲说话，嘢咧赞美嘅说话、鼓励性嘅说话咧，对佢哋嚟讲系一个正面嘅影响嘅。咁、 嗯、 当然啦，你可以即系如果科学家嘅话就理解佢唔系理解我哋人类嘅说话嘅、 嗯， 只不过系因为我哋讲嘢嘅说话咧，每一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 频率啊， 系啦，冇错啦，咁嗰啲频率有所影响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系同一个实验入边啦，咁系讲嗰啲粗言秽语。佢真係揾咗啲人咧，日日就對住棵植物係咁樣嚟講，即係一班咧就喺度講啲讚美嘅説話，一班咧就喺度粗言穢語鬧棵植物啊！唉、哎，你冇 咁佢都要有情緒嘅喎、 哦。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咁讲，可能都未必接收到。 所以就需要用粗言秽语啦。 嗯， 点解用粗言秽语？就系、是、你将你自己讲粗言秽语嘅时候，嗰、那个、那个情绪咧发泄埋出嚟。 嗯， 系啦、啊，咁所以佢哋就有呢一个影响到棵植物咧。啲植物咧系好恩啦，好、 嗯、 瘦啦，好黄啦，即系原本绿叶植物嘅就变咗黄黄地啊咁样。咁、 嗯、 呢、这个即系实验咧，小小嘅实验都证明到一样嘢，其实。我哋咧嘅一啲说话咧，系可以对植物咧产生咁大嘅影响嘅。 嗯， 好啦，咁啊延伸啦，延伸意思即系话，当你将呢一个嘅嗰啲环境啊，延伸到对住人嘅话咧，咁所以更加容易理解。人咧除咗系嗰个叫脑电波可以接触得到对方之外啦，咁、 嗯、 连埋嗰个声音，就又或者系嗰个嘅说话嘅内容咧，都系可以了解好多嘅。 嗯， 咁即系话咧，原来人不断听每日听赞美嘅说话嘅话咧， 系。 其实我哋嘅心情的而且确系会好啦、 嗯， 健康程度会高啦，而你相反每一日听一啲唔开心嘅说话，唔一定粗言秽语嘅，呢、 嗯 這个已经唔一定粗言秽语，反而系一啲即系可能包含咗一啲负面嘅思想啊， 嗯、 唉你冇用啊，你系一个失败者啊，唉点解你做唔到啊？ 嗯、 听好多呢啲嘅话咧， 咁嘅咁样， 系啦，个人咧其实会好负能量， 系啊， 你负能量得多咧。原来又会影响翻嘅，即系举例啦。 影响翻你自己咯， 即系啦， 因为你自己讲完都系自己听翻噶嘛。 系啦，即系譬如一个人佢对住个植物去到讲好多呢啲唔好嘅说话，棵植物变黄咗啦。 嗯。 然后你见到棵植物嘅时候嘅时间咧，你又唔开胃。 嗯。 即系觉得，嘿，棵植物都系冇得救噶啦，喺、嗯、对住呢棵嘢都系得个吉啦，咁样会谂好多呢啲咁负面嘅嘢嘅。咁所以咧，呢、这、一个系完全彻底上咧，系知道系一个叫做互相影响嘅环境嚟嘅。 系，所以我曾经都听过有人同我讲过咧，就系、是、其实说话系好重要。 嗯， 即系当你讲紧一句说话嘅时候，系赞美定系负面啦，你会选择系边一样啦？即系就算你想个结果好，点样都好，如果你用咗负面嘅方式咧，可能系会引导到嗰个人吸收咧都会唔同咗嘅喎，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佢同我讲就系话，嗯，如果用正面嘅方法都系同样达到去嗰个目的嘅话，咁点解我哋唔用正面嘅方法嚟到去面对、或者去同大家去沟通咧？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有阵时咧，咪会觉得啊，有一个人好似不断散发一啲嘅负能量咁样嘅、 嗯， 其实都会影响成个嘅氛围，好似你啱啱讲啊，影响成个嘅环境噶嘛。咁、 嗯、 我觉得，嗯，假设如果我哋自己，做自己嘅话， 唔好理人哋啦，我哋自己讲多啲赞美嘅说话，其实唔单止影响成个嘅环境，大环境开心啲，甚至自己都会开心啲添。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日日咧就对住呢啲咁负能量嘅话咧，有啲叫做 office 啦，或者可能梗系有啲一两个员工咧就中意唉声叹气嘅放负嘅，其实影响嘅咧就唔系净系即系自己噶，影响埋其他人噶。 咁我觉得我哋都可以录一啲声音，就系不断话你好好啊，加油啊，跟。住每一日播喺度播，你好好啊，今日做得好好、啊、喎，咁样都唔错喎。 可以试下，即系可以试下唔同方法嘅，又或者见到人嘅时间，就不如自己攞个心出嚟啊，不如今日试下滴起心肝，由一个微笑开始。 系， 即系你愿意展现一个微笑嘅话咧，咁我相信件事都会慢慢越做越好嘅。咁 点个头啊？ 点个头，微笑，然后就开始赞啊！你今日。气色好好、啊、喎，哇！你今日心情好好啊，咁样咁当然啦，呢个系系真系问人啊， 系啊系啊， 唔好润人哋嗰啲咩语气啊， 冇错， 系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大家即系嗰个正能量嘅循环咧、 嗯， 就会喺你身边嗰度咧就不断衍生出嚟。咁、都系嗰句啦，中国人老土嗰句说话就系嗰啲福禄寿啊。即系见到啲人，如果你哇日日唉声叹气嘅话，佢都唔过去你嗰度啦。 系哦， 机会都系咁嘅，好奇怪嘅，会去一啲咧即系快乐嘅人生嗰度，会去一啲咧就已经准备好嘅人生上面嘅。咁、大家吓、今日已经好大嘅 tips 噶啦，要展露出你哋嘅微笑，同埋多啲赞美身边嘅朋友啊。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6:45嘅时间，晨光百科，今日咧先同各位听众啊望一望咧就系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系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气温31度嘅吓，咁虽然都系有啲雷暴，但系最高气温都有31度嘅。不过而家呢个31度咧，就同纯粹热嗰排嘅31度咧差好远啦。好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27度啦，今日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有好多朋友啊，中意去旅行，去旅行嘅时候会选择一啲咧就有温泉嘅地方，无论系内地定还是系日本、韩国咁样，都总系有地方咧系会有温泉嘅。咁啊，亦都有啲地方咧好犀利，因为佢连埋嗰啲猴子啊，都一样会浸温泉。好啦，温泉点解系有益健康？你又讲唔讲得出咧？你净系话入边啲成分系健康咯，入边嗰啲会系令到我哋皮肤好嘅咁样。好啦，咁但系咧，我哋要了解入边嘅原理。首先，温泉咧系地底加热嘅水嚟嘅，温泉嘅热水由火山等等嘅热源加热嘅地下水形成嘅。呢啲嘅热水咧就会慢慢涌出地面，又或者咧喺呢一个叫地底啊就被抽上去噶。咁所以你就系讲话嗰啲温泉啦，佢哋都有几只款嘅。有啲咧就系即系纯天然嘅温泉咧，咁啊即系连埋佢嗰个卜卜嗰啲气泡咧，都系喺地底嗰度上嚟嘅。咁嗰个嘅热源咧就好直接咧就喺个地底嗰度就拱埋啲嘅热水，即系嗰啲温泉水上嚟啦。有啲咧就系被抽上嚟嘅，即系嗰啲热水就喺个地底嗰度啦，然后就揾啲管咧，先探测，然后揾啲管咧就抽上去，咁啊俾一啲譬如系温泉嘅旅馆啊，去到俾人享用嘅。各种成分亦都会融入喺呢一个温泉嘅热水入边，当中包括系二氧化碳啦、铁啦，当中亦都最多嘅可能系硫磺等等嘅唔同成分融入去个温泉嘅热水入边。呢啲嘅成分入面咧，有啲系对身体嚟讲啊，带嚟一啲良好嘅效果，所以大家都会话到啦，温泉咧系有益健康。好啦，至于普通啊，叫做冲凉嘅热水，咁你都话喂，我平时都系有冲凉，都系有用热水噶，咁同温泉水有啲咩唔同呢？好啦，普通冲凉嘅热水咧。即是将一些自来水，特别可能是经过不同地方的水务处，当地的水务处去了就是洁净了的水，然后呢就再将它加热。加热的自来水呢，基本呢就是不会含有纯水以外的成分，所谓纯水就是化学的 H2O 啦。 它就不会似得呢就温泉水里面本身呢经过一些、地底流动的时候会将一些矿物质啊不同的营养成分啊硫磺啊融入了水里面。所以它的成分呢基本上自来水是没有的。咁当然你话如果为咗啲铁，咁、可能系喉管嘅铁嚟嘅。好啦，咁所以一般人亦都认为啊，相较于温泉嚟讲啦，咁你仲纯粹只系泡一个咧就普通嘅热水，同泡一个温泉嚟讲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喺呢啲地方啦。嗱，按照住唔同身体嘅需要啦，咁啊有啲叫做学说咧，都话到唔同嘅温泉，即系唔同嘅成分嘅热水咧，就可以对个别嘅身体咧，就造成一啲佢哋声称系疗效嘅功用嘅。例如对于脚啊，可能你有香港脚或者脚痕、脚敏感，咁用某一种嘅温泉去到泡制，咁啲温泉入边嘅成分咧，原来每一个亦都系不一样嘅。原因就是因为根据住佢哋地底入面流动嘅区域啦，佢本身水入面含有嘅成分再加埋流动区域而形成嘅。所以当大家如果要去选择啊，我身体某一个地方係有啲问题想浸下温泉嘅话，想浸下热水嘅话，可以按照住适当嘅成分去到选择。咁坊间亦都有啲叫做仿温泉水，即係仿温泉成分都可以諗一諗俾你选择下㗎。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歌里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哦、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愿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敌，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共你循环像恶果。是个悲哀，但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哦哦哦哦、重复挣扎活出不将底线删改、哦、无论是你只想忠于本性或只想我慷慨，但磨合注定各自各精彩，在精神我们或更需要是爱。 六点五十三分，呢首歌嚟自容祖儿，单曲循环症。 佢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化妆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船仔 系 庆祝完父亲节，系咪好开心啊？个人 系啊，终于化到我老豆变翻一个年轻咗一万年嘅男人啦。 咁啊好啊，咁啊买咗啲咩 product 俾你爸爸啊？咁样化妆方面， 化妆方面用翻我嗰啲算啦。 哦，真系噶。 系啊，因为费事咧，佢都唔会再化。佢化完之后好似好唔开心咁样咧。 点会啊？ 即系虽然我好满意啊， 佢乖女，即系你帮佢化。 系啊，但系我好满意啦。咁我成家人都好满意咯，除咗我我老豆咁样。 系咁嗱，我今日咧都请翻星级化妆师咪咪捞嚟同我哋倾偈啦。咁上集咧都有一个契字咧就落咗话，喂继续讲啲男士嘅美容啦，同埋化妆嘅资讯。头先船仔好好啊，讲咗第一样嘢就系、是、啊，其实。女士 product 咧，男人用唔用得噶？嗱，呢个我有阵时都喺度谂喎。你譬如一个 family 啦、 哦啊， 或者对 couple 啦，情侣咁样，有阵时个女士咧会成日将自己用嗰啲嘢俾个男仔用噶嘛，咁样。做咩笑啊你？ 唔系女士 product 男仔用得，但系要睇翻佢个肤质系咪一样咯。 咁男士 product 女仔用得唔得？ 男士 product， 因为其实男士嗰啲 product 咧，通常比较清爽啲，同埋控油啲嘅，而女仔嘅肌肤咧就比较细致啲，同埋可能会比较干燥少少，所以咧我会比较建议就系男士可以用女士嘅 product 多啲。 哦，明白啦，咁啊真系啱喎， 原来啱嘅， 所以你下次你阿爸话你买嘢嘅时候，你就可以将 Mimi 呢一段咧。剪翻出嚟俾你爸爸聽， 係啊，我都係為佢好咋。 但係粉底嗰度咧個顏色咧就唔好攞你個粉底顏色去俾爸爸用啦。 係啦， 我諗佢唔開心係因為點解我擺咗咁多嘅。 係咯，明明古天樂咁嘅膚色噶嘛，係咪先？ 係啊，佢而家變 咗韓仔， 係啊，變咗韓仔咯， 變咗南韓係南韓嘅，有冇咁著南韓明星啦？係 啦，變咗南韓嘅男士啊！ 喂，不過上集咧就話其實男士化妝咧需唔需要做翻個底妝啊？咁又需唔需要特別遮瑕呢啲都想同你去傾翻喎 ，Mimi。 男士化妝需要遮瑕，我覺得男士化妝嗰度咧最緊要其實係個遮瑕啦、個底同埋個眉同埋輪廓嘅，因為其實。頭先講過啦，男士嘅皮膚咧係比較粗糙少少啦。咁、首先我哋要用 makeup base 啦，去幫佢做咗好一個保濕啦，同埋事前咧都要做好一個保濕嘅護膚先嘅。咁跟住咧，然後我哋可以用啲修飾毛孔嘅底霜啦，去幫佢遮咗一啲。比较大毛孔嘅部分，跟住咧再拣一啲比较雾面少少嘅粉底咧，去帮佢做一个底妆遮瑕，跟住再上遮瑕膏，跟住咧都要定妆同埋上埋一个定妆嘅喷雾嘅。 因为我见好多男士咧，听到要搽 foundation 咧，就好唔乐意啊，觉得好立啊，或者好厚重啊，好厚重啊。有咩办法可以减散一啲 foundation 嘅程序，或者点样可以？好似O 哥好有感受咁样。 唔系啊，我肯定 Mimi 可能会答，其实都系化妆师嘅技巧嚟嘅， 可能揾我就唔会有呢个情况。 系啦，可能唔系呢个纯粹搞笑啦，系啊。 唔系，其实咧呢个系对于化妆嘅一个。好死嘅一個睇法咯，因為其實而家好多 product 都好薄身噶啦，唔係以前好似上舞台劇粉條咁厚重，所以其實好多 product 已經有一個冇負擔感嘅感覺噶啦。 係咁啊嗱，男士咧化妝咧仲可以推演到一樣嘢去講嘅，咁有陣時咧，即係我呢啲叫做髮量唔太濃密嘅朋友仔咧，咁通常我哋做 show 咧都會有啲 makeup artist 好嘅，不過即係畫少少打少陰影咁樣啦，咁咧跟住咧。佢哋都好幫忙啦。喂，你覺得即喺化妝呢個界別係咪都真係幫得到手咧？喺個儀容方面，或者即尤其是上台一個觀感上面， 當然啦，你個皮膚平滑咗、光澤咗，你成個樣子都靚仔咗啦。咁同埋你加咗一啲 shading 輪廓，去令你嘅五官更加突出嘅話，成個人係有 impact 咗噶。 係咪啊？ 係啊 ，man 咗好多噶。你化咗妝都靚好多噶，你唔講？ 就 你認為你天生麗質？ 点啊，难自弃咁样，唔系都唔系咁。喂，咁我又想多问少少啦。其实男士咧喺夏天嘅时候咧，你都有讲啊，流汗流好多。其实系咪相对个定妆嗰个 product 都要再劲抽啲？如果唔系，好快都会溶啊个妆，或者好快就会甩晒咧。尤其是你有阵时帮啲artist 啊或者歌手朋友化妆嘅时候，佢哋都男人特别有呢个情况啦。你有阵时帮啲跳唱组合化妆，你好难喺个台嗰度，人哋跳完几 part 流晒汗。 汗，但你个妆都好似完全冇事咧，即系我哋称呢啲为防水妆啊嘛。你基本上呢个妆咧，跳去马尔代夫潜水同海龟玩上嚟都一样噶嘛，咁样系点做到嘅咧？我想 其实喺拣 product 方面都要拣啲控油啦，同埋持久啲嘅 product 啦。咁同头先欧哥所讲啦，咁其实有阵时咧，如果你明知佢上台流好多汗，要跳好多舞嘅话，其实都会帮佢拣啲防水性高啲嘅产品噶。 咁啊，所以呢个都要注意翻啦。今日咧，男士系列进入咗第二篇啦。我深信咧，想听男士嘅朋友咧，够噶啦 ，enough 噶啦吓。因为下集开始咧，就交翻俾船仔同 Mimi 讲翻多啲咧，关于女性化妆啦、女性美容啦、女性靓啲嘅一啲议题啦，包括好多噶。其实喺讨论呢个环节嘅时候咧，船仔都好乖啦，揾咗好多资料啊。不如讲下其实朝头早，譬如成日话有啲 OL 咧翻工画眼线啊，喺个港铁嗰度化妆。嗱，当然啦，即系佢哋都系好紧急情况先做呢啲变身动作啦，都系唔鼓励唔鼓吹，因为你画眼线嘅时候好容易要怼到自己只眼，都有存在一定危险性噶嘛。咁但系即系如果得15分钟变个靓身应该点样玩法呢？咁往后嘅集数就交俾船仔啦，同埋我哋升级嘅化妆师咪咪闹去倾谈下同埋讨论下，好嘛？唔该晒你哋，下集再倾过，拜拜。 唔该晒阿欧啊，唔该晒船仔啊。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59啦，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早晨啊，7:08嘅早上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噶吓。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有白卷浩、小白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嘅。 系啊，早晨。 系啦，我哋6:00都已经喺度噶啦吓。好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咁啊 ，Irene 都喺度嘅。早晨 ，Irene。 早晨啊，两位。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 系先提下大家啦。咁啊，而家好多地方都系有雨嘅，咁啊，有啲可能大啲啦，有啲雨势比较细啦，咁大细。细雨都好啦，都系要小心揸车吓。咁啊，隧道方面咧，暂时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少少啦，收费广场多车啲。咁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嗰度都比较繁忙噶。路面方面咧，就较早前咧，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喺上乡道对开，咪受到爆水管影响啊。之前嗰度咧就有啲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开翻噶啦。码头围道近住上乡道受爆水管影响的封路就开返晒㗎啦。 咁啊，交通就係咁样啦，係咪？ 係呀，咁啊都问题下大家，咁唔知两位有冇搭下巴士㗎呢？平时、 啊、 但主要都唔係搭巴士返工嗬。 咁所以巴士都多喎、啊。 都多呀，但唔係日日嘅。 咁就唔係日日。 係呀，小麦揸车啦。 但我都好多时搭巴士㗎。 係，咁知唔知发生咩事呀、 做咩事啊？ 你讲嘅系边方面咧？ 就系、是、其实琴日开始咗噶啦，咁就系咧，琴日开始啦，咁就多条嘅巴士路线系调整咗收费，似乎大家都冇知、可能就系大家太忙啦。咁啊，包括呢一个龙运巴啦、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新巴、九巴都调整咗收费嘅，琴日开始，咁可能大家都啊唔为咦，点样起咗价嘅？咁不过咧，好彩嗰个加幅咧个调整嗰个幅度咧，都尚算温和啦。咁、 我谂咧、其中一个最唔为意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而家系用系因为而家咧系用一个电子付费。 你讲得啱。 系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每逢咧 巴士加拿 Vicky 就唔知记唔记得，定係 Vicky 都冇乜印象。Irene 呢同我都应该会记得，以前细个我哋坐巴士嘅时候呢，嗰个嘅价钱牌呢係揭嘅。用紙咁樣揭過嚟嘅， 我有印象喎、 啊。你有印象㗎？ 我仲總之佢話幾多錢，我咪入幾多錢。 其實佢係佢個巴士司機有張紙要揭㗎、哦。 但我哋乘客會唔會多手可以搞到？ 唔會啦，梗係唔會啦。 係、 那個圈係啊，依、啊、你反而記得喎。個圈係鐵嚟嘅，咁就即係兩個圈咁樣啦。跟住就有張紙要揭，由後面揭翻去前面嘅。即係例如我第一程係我搭長途啲嘅，可能係。六蚊，跟住我上車係六蚊啦，跟住咁上下嘅時候，因為佢可能半程啦，咁、我就三個二，跟住個司機咧就喺度揭咁啊，揭翻嗰張三個二出嚟咁樣嘅。 我發覺好似係，我發現咧，我成日都暴露年齡啊，喺你哋面前， 哦， 即係細個咯，係咪？不過咁我都好似印象好模糊。如果唔係小白咁講提醒，即係我嗰個觀察力唔夠強啊，所以就啊都蒙查。總之你而家嗰啲咧拍咁就我哋嘅 就是、因為而家一拍咧，其實你就過咗個即係费啦嘛，但以前咧仲系即系未有啲电子付费嘅时候咧、大家都系揞散纸啊， 揞 仔系啦，揞散纸嘅年代咧，嗱，如果你话佢你六蚊咁，我梗系容易俾啦、你五个九， 系啊， 咁我又要攞埋啲神沙出嚟、我俾六蚊啊，觉得蚀一毫子咁嗰啲咁嘅心态，系啦，咁所以咧就以前咧每逢去到一调整个价格嘅时候咧，都系会有一个特别大嘅明显嘅感觉嘅。其实唔单止净系巴士噶，可能铁路公司咧、因为铁路公司以前我细个嘅时候，除咗有嗰啲叫做小童储值票有用过之外啦，小童储值票就佢储咗喺个票入边啦，好似我记得有 或者学生咯，学生。 系啦，系啦，有30蚊，有50蚊咁样嘅。 咁你咁好记性，我完全唔记得啦。我自己学生就系有个优惠嘅啫。 系啦，咁你嗰啲票咧，我仲记得，譬如以前成人票咧，都有啲100、200噶嘛。呢个唔知 Irene 又记唔记得？搭到最尾嗰程咧，我唔记得。即系搭到好尾嘅时候咧，尾水啦，咁就 好似有啲优惠， 有啲嗰个唔系优惠， 唔系优惠。 你搭剩咗，譬如1毫子、2毫子、3毫子咧，咁你张飞就会褪出嚟噶嘛。咁你就可以用最後嗰程嘅尾數咧去到 任何地方係咪 啊？係啦，即係過海咁樣。 咁仲唔係優惠喎？咪好多優惠你嘅話，你真係冇良心喎、咁樣講。 呢個唔係鐵路公司俾你嘅優惠嚟嘅，因為 咁邊個俾啊？ 呢個係佢只不過係因為個限額個問題而令到你可以得到呢一個嘅。 咁總之，如果你醒嘅，你睇下點樣整翻一毫子搭到去最遠咯。 不過而家就冇呢支歌仔唱咧。 而家 係啦，而家就嘟咁啊，嘟曬佢啦。 嗱，咁大家留意啦，就係咁就係嗰個巴士。收费咧系调整咗嘅，不过都温和嘅，大概系3.9%至7%啦，3.9%至7%，咁啊平均嗰个车费都系一程唔会超过5毫，咁尚算温和啦，系咪？大家好似 唔加最好啦，最温和 就最好啦， 减价更加温柔添啦， 留意啦。咁如果大唔调整，咁啊巴士司机好多噶嘛，咁佢哋 系嘅，系嘅，系嘅， 即系调整收费，大家希望都开心啲啦，吓温和少少咁就咁样啦。 好，系啊，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咧。要即刻揾翻阿 Vicky 啦！喂 ，Vicky 出边嘅天气咧系点样咧？ 啊，广播道嘅天气咧，而家暂时系冇雨嘅，不过地面咧都仲系好湿滑。 哦，喂，你等等先，Vicky， 你等等下，因为咧有个交通方面嘅，咁咧就 系、 是、好啊，转头咧Didi 又再俾过我啦，好，你又继续讲翻先。 好啊，好啊，地面咧都系比较湿滑啊，今日咧雨势咧都系唔稳定啦，所以大家出门口咧记得带雨具，同埋如果有防水鞋咧就记得着防水鞋啦。咁风嘅话咧，我而家暂时都 feel 唔到唔系好大风嘅， 系 咁但系都少少立黐黐嘅感觉啦。咁可能因为都落雨啊，都比较湿。如果系啦，屋企咧有嗰啲抽湿机可以开一开，就会比较。舒服啲個， 明白啊！但我哋都睇睇啦，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近福亨村交通意外快线咧系受咗嘅。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快线系受咗，唔该晒 Didi 啊！好，咁啊继续咯，咁讲下咯，咁啊点样啊？ 系啦，报完交通之后咧，个太阳又出咗嚟， 诶咁几好，晒走晒嗰啲煤气。 系啊，冇错，希望佢快啲晒干翻个地，咁大家咧行路嘅时候都会好啲啦，即系又唔会容易跣亲啦，揸车咧又唔惊跣胎啦。咁、但系咧，其实今日啲云咧都比较厚、哦，系啊，都比较灰蒙蒙啊，同埋都好厚啊啲云，咁我谂应该咧雨势今日都可能会持续落啊，咁所以大家记得带雨伞啦。 系啊，咁啊啲云咁厚咧，啲阳光啊晒唔到入嚟咯。 系啊系啊，可能佢啲。间中摄下摄下咁样出嚟攞啲阳光， 是啊、 有阳光开心啲嘅嗬。 系嘅，最烦就晾衫啦。不过呢个问题 系啊，冇错，落雨天晾衫系最麻烦嘅、 啊， 又惊佢干咯。 系啊，干完之后又有一阵噏味。 好，其实今日个天咧都其实比较灰，唔知小白你知唔知道究竟点解个天空我哋会有唔同颜色嘅出现呢？ 哦，呢啲考我唔到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就因为唔同颜色咧就个波长不一样，咁啊经过大气层折射咁上下啦，系嘛？ 系、哦，你啱、哦。咁你又知唔知道乜嘢颜色嘅波长系最细，乜嘢波长嘅颜色系最长啊？ 最长最短，我反而冇乜印象、哦。我成日记得留翻嘅，通常都系蓝色。咁系咪长嘅跌咗落嚟噶？即系蓝色啊？ 系啊，系啊。其实咧有一种咧叫做散射。 嗯。 散射咧就系啱啱你讲嘅，就系、是、光嘅散射啦，就系、是、会折射到唔同空气啊、唔同建筑物啊，反射出嚟嘅颜色，咁就叫做散射、哦。咁啱啱问你咧，就系、是、啊乜嘢嘅折射嘅光咧，个波光系最长同埋最短嘅。原来咧，当我哋经常见到我哋嘅天空系蓝色嘅， 系啊系啊。 原来就系当光线穿过咗天空嘅时候，咁咧就会俾空气入面嘅一啲嘅氮气啦，同埋氧气嘅粒子散射出嚟。咁而蓝色咧同埋紫色咧，佢哋嘅波长系属于比较短嘅、哦。 嗯， 系啦，咁所以佢咧就会经常我哋会见到啊，成个天空就系会有蓝色啦。咁你啱啱我就讲啦，哇，原来有紫色嘅、哦，但系原来我哋嘅眼咧，人嘅眼对于蓝色啊系比较敏感。 嗯， 咁所以我哋就会见到个天空咧系蓝色啦。咁而咧我哋云入面啦，即系好似今日咁样啦，系含有好多大量嘅水珠嘅。 系。 咁当吸收咗可以睇得到嘅光嘅时候咧，其实咧。就会反射到哦，点解会有一啲黑蚊蚊啊、灰蒙蒙嘅感觉啦、嗯？就系因为个积云厚嘅时候咧，大部分嘅阳光都会俾呢个云层上面咧系遮住咗。 哦，咁样 系啦，咁你有冇发现有阵时咧，当我哋日落或者日出嘅时候咧，我哋会见到橙红色，好靓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呢一个点解呢？原来当阳光咧系以一个近水平嘅角度照射去我哋所在嘅地方，即系我哋譬如嘅而家香港日落嘅时候咧。阳光嘅水平嘅角度照射过嚟嘅时候咧，短长即系嗰个波长比较短嘅蓝色同埋呢个紫色嘅光咧，佢就会散射到其他地方，咁、 哦、 就会得翻波长比较长嘅红色同埋橙色、 哦， 就会直接咧我哋睇得到啦。 咁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啦，西走咗嘅颜色咧就会呈现喺我哋眼前啦。 系啦，咁所以咧，点解咧就系、是、我哋会见到有日落嘅时候，同埋日出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橙色啊、红色啊咁样咯。 嗯，明白晒。好啦，咁你快啲翻入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吓，唔该晒。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噶。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吓，嗱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咁啊7:18啦，咁啊朝头早嘅晨光大学一齐听听，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喺星期一嘅早上咧，系啦，冇错，我哋真系搬咗屋啊吓，咁啊，呢个环节咧，晨光大学继续有啊，我哋嘅博士喺度嘅，就系周华山博士啦，亦都系自在社创办人啊。早晨啊，华山博士。 早晨啊，大家好。 系大家好，咁啊，今日以至咧下一集嘅节目咧，小弟咧想认真少少，再比平时嘅用语再认真一啲，因为见到社会咧，其实。呢几个礼拜咧，都分别有一啲伤人嘅事件。嗱、啊，讲真嘅，即系做传媒，平时咧就希望呢啲事就快速过去啦，咁大家开心翻啊，咁即系就好啦。咁但系feel 到有少少好似扩散嘅迹象、啊。咁究竟喺辅导学点去处理啊？点样梳理好自己嘅情绪啊？有事慢慢倾，咁啊，饮啖茶，食个包啊，究竟系咪即系阿星爷咁样话斋咧？咁当然要交俾喺情绪梳理方面咧，即系好。有心得的周博士去跟我们分享。周博士、近排看到这些新闻大家不开心就梗的了。我们先去用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面向就是喂怎样梳理好自己的情绪先，喂不要下下都去到压力爆煲先求助啊，或者有些不愉快事件发生先去叫做想回是、哦、自己都有些不开心啊等等成成。周博士在这个面向今集我们多讲一点好吗？麻烦你。嗯、 好啊，多谢阿奥。这个是很值得去关心和探索的问题的。因为我自己个人呢，我就经常都觉得呢， 情緒病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面對的課題來的，就是我會說 mental illness is everybody's issue， 就是情緒的困擾不是只是那一班哇所謂什麼癡線的人啊，什麼精神病人啊，就是我們不需要標籤了一班即情緒失控的朋友，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啊，如果我們沒有好好處理好我們自己的身心狀態，即使我們看似靚仔靚女，看似事業有成，如果我們一路面對一些衝擊，特別持續的衝擊，我們處理不到呢，都可以每況愈下，然後逐漸情緒會 出現失控，或者出現一些情緒病的症狀的。所以當我們見到有人有情緒失控的時候呢，其實很值得去提醒自己，即引以為鑑，我們很值得更加關心我們身邊每一個朋友、家人、伴侶，也都首先要關心自己。所以我很開心啊，歐你今天用這個這麼看似很嚴肅，同時是我們每個人值得關心，因為整個社會呢，其實整個世界都是的了，壓力越來越大，即是經濟環境啊、政治環境啊各方面呢，很多人都會覺得 很沉重、啊、很多方面、啊、不知怎麼面對、啊、那我們首先很重要就是回自己裏面懂得有效的情緒梳理性情緒轉化、啊、那有幾樣東西我值得留意的，第一呢就是我們的覺察力，要多點留意自己，連結回自己的內心，因为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去经历我们内在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经历到个什么世界呢，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投射，一个投影来的、啊、所以十个人一起看一部戏，大家有不同的反应，十个人一起经历一件事，可以有十个不同的反应、啊、所以最重要是我是一个什么的人，我是怎样的自己呢，我就会容易经历到或者会看到些什么，有些人呢无论经历些什么呢都是无奈的，有些人无论经历咩都是内疚的，而我无论经历咩，譬如我自己就很容易去感恩的，或者很容易 我们一起做一些事去创造的、啊、所以第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觉察力，我们叫个 awareness， 或现在很流行的所谓正念 mindfulness， 就是当下非批判的去感受回、了解回、连结回我这一刻是怎样的。咁我鼓励呢，我记得喺前嗰几集我都鼓励大家做一个好简单嘅动作，经常开隻手轻轻掂一掂我哋嘅胸口， 嗯， 隻手掌心掂一掂我哋嘅胸口，甚至如果环境许可呢，掂住喺度哪怕五秒钟十秒钟，然后只係感受一下我嘅内在，然后暂时将外在嘅人事物放低，将父母啊、男女朋友啊、工作啊，暂时啫，放低30秒、20秒啫，吓，而系暂时感受一下我自己嘅心。嗱，各位听众，如果依刻你有幸有缘，我哋一齐听到依一个节目咧，你都可以依刻俾自己暂时停一停啦。就算你做紧嘢，你食紧嘢、切紧菜都可以嘅，试下你继续做你该做嘅嘢，同时试下感受一下自己嘅内心。我依刻最需要嘅系啲乜嘢咧？我依刻有冇咩情？有冇任何无奈、悲伤、难过、恐惧、内疚、自责？然后净系同自己讲一句说话：放松、放松、放松、再放松。嗱，有三句说话咧，我好中意鼓励大家都多啲同自己讲嘅，就系我系安全嘅，我嘅生命系好有价值嘅，我系好值得被爱嘅。 嗯， 嗱，呢啲咁简单嘅说话咧，就系因为我哋有时自己有情绪，我哋都唔自觉啊。直到爆发出来，忽然间仲要对着我最爱的人，对着仔女，对着老公老婆，你有没有搞错啊？哇，你啊，无端端好失控咁样咆哮，讲完对方又吓亲，然后自己又吓亲，而如果对方收围唔够，佢又反击我，结果成个家庭就好伤啊。 嗯， 即是情绪失控，所以正是那三句说话我讲多次，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次，好吗？所有广大的听众，无论你现在做什么， 知道、啊， 你自己静一静啦，放松啦，然后感受一下。一只手方便的话，如果你环境可以掂一掂个胸口，然后同自己讲，甚至如果环境可以讲出声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 嗯， 我系安全嘅， 我系安全嘅， 系啦，我嘅生命系好有价值嘅， 我嘅生命系好有价值嘅， 我系好值得被爱嘅， 我系好值得被爱嘅。 嗱、 嗯， 值得被爱要讲一句啊，如果你话唔系，我而家冇伴侣，啱俾人飞咗， 系。 点值得俾我啊，周博士？嗱、嗯，首先我哋值得被上天所爱，被大自然所爱，嗯、而更重要啦，我哋值得被自己去爱自己。 系啊， 所以這个爱咧，唔系讲紧咩男女啊、男女女啊，即系唔系讲紧性关系、亲密关系，系讲紧我哋自己嘅生命嘅自爱嗰份 self love。 好嘛？嗱，我喺度停一停啊，听下 O， 即系我讲个基本嘅觉察力，又识得去自我关怀、自我关顾，用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几句简单嘅说话。我相信如果每个香港人都识得咁做咧，我够胆讲啊，家暴会减少，精神病嘅复发会减少，或者我最近听到一啲好唔开心嘅斩人事件咧，我相信都会减少嘅。阿O，你觉得点啊？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心境平和咗好多啊，特别系真嘅，唔系每件事都尽如人意啦。你想嗰样嘢冇发生到，自己会有啲失落，期望落差。但是期望落差和失落，你被他占据你生命几耐时间呢？啊，好像刚才周博士这样讲的三句说话，其实真的可以很舒缓到当下那情绪的爆发。或者喂，你都问一下自己，是的，我又有人锡，我又安全，是不是？我又有值得被爱。OK 啊，唔太差啫。咁可能你已经放下咗一啲嘅武器，或者放下啲武装，你愿意揾你愿意倾谈嘅人去再多讲少少，可能啊，问题就有机会迎刃而解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嗯，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所以我鼓励大家试下，每日都有哪怕一两分钟，我哋叫 me time，即系自我宁静嘅时间，或者叫 quality time， 或者叫 quiet time。即是有質素的安靜時間，就算你說我好忙的，那你都要吃飯的，是吧？你有沒有試過一整天忙過不喝水啊？不吃一口東西啊？ 有 啊，你都有吃東西嘛。下次吃東西的時候呢，那你吃東西的時候試一下不要碌手機啊。就在那裡，哪怕你吃東西只有20分鐘都好啊。那20分鐘試一下多些給自己閉上眼，咀嚼下啲食物啦，好嘛？即系我哋叫 mindful eating 啊，即系正念飲食或者叫静心飲食。喺食嘢嘅时候咧，不如俾自己照顾下自己嘅身体啊，多谢自己嘅肠胃，多谢自己嘅心脏，多谢自己嘅消化系统，又多谢埋啲食物啦，多谢埋食物嗰、那个大地啊、泥土啊、农夫啊，甚至多谢埋啲昆虫啊、花草树木啦、啊。即只是俾自己靜一靜，個心裏邊去帶住一份感恩嘅心，去多謝呢啲食物，佢貢獻咗佢嘅生命嚟到滋養咗我。然後食嘅時候又俾自己靜一靜，感受一下自己當下嘅需要。就算覺得有情緒、有憤怒，我假設食食下發覺，哇，好嬲我老闆，或者我嬲我嘅下屬。然後淨係同自己講，依然我係安全嘅，我係有價值嘅，我係值得被愛嘅。我有憤怒嘅部分係 OK 嘅，我唔係我嘅憤怒。我不等于我的愤怒，我不需要发泄它，我就承认我有愤怒的部分，即是让愤怒成为我的好朋友，让我懂得去驾驭它，甚至善用它。这个愤怒都提醒我，可能我期望太高了，或者我太执着了。所以这么简单的几分钟的呼吸练习，甚至吃东西的时候呢，都可以让自己一路放松一路放松，整个人的心境就会平和了。就算你平時是一個哇好暴躁的、好暴烈的人咧，唔知點解每日做幾分鐘咁嘅練習咧，個人輕鬆咗，自在咗，自己都中意自己多咗。我覺得點啊？ 我一定會學啊呢一個練習。咁啊，雖然近排咧心境都越嚟越平和啦嚇，咁、但係咧進步係無止境嘅。咁啊，心境平和都係無止境嘅，可以追求咧更高層次嘅一個安靜啦，或者俾自己舒服嘅一個空間啦。咁啊，周博士今日真係好好咁樣學到嘢啊！希望咧，即係剛才你講，即係咁富有一個正能量啊，或者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減壓的一個說話咧，大家都可以自用啊嚇。咁啊，反覆練習，反覆練習咧，就會做得更好啦。咁啊，呢個都係周博士咪後成日同我講嘅一樣嘢嚟嘅。咁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謝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下集又係講一啲情緒梳理嘅技巧啦嚇。咁啊，唔該曬周博士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将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外电报道，预计布林肯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面，并且有可能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昨日就同布林肯举行会谈和工作晚宴，双方都形容会谈坦诚和具建设性，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避免误解误判。秦刚接受布林肯的邀请，适时访问美国。秦刚强调，中方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秉持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说，布林肯在会面中非常明确地说，美国不希望和中国脱钩。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德国柏林，展开对德国的正式访问。李强说，德国是他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后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将会是一次全程友谊之旅、深化合作之旅。他说，近年来中德关系始终稳步向前，两国合作持续深化拓展，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民、绿色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他又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和德方坦诚深入交流，妥善处理分歧和差异，充实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维护国际产供链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发出积极有力信号。墨西哥西北部发生 6.4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大约2:30，震源深度5公里。当地传媒报道，震央附近一些城市有震感。美国地质勘探局最初测定地震为 6.6 级，随后调整为 6.3 级。当局又说没有海啸风险。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访问深圳。他在深圳期间会同深圳市领导会面，交流讨论两地在金融、创科、商贸、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陈茂波亦都会到访当地的创科企业。他将会在同日傍晚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8: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喺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都几繁忙噶，龙尾已经去到博康村噶啦。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报告元朗公路那边先。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福亨村段的快线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一带都还是多车的。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去到府地那段现时都是繁忙。沙田那边大埔公路九龙方向沥源村至到沙田马场段现时是多车。西贡那边的清水湾道现在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去到孟公屋那段都是比较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 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二台话你知， 你有冇搞错啊？冇问过我就用我部电脑，仲要上埋啲唔知咩嘅网，用乜嘢搞到我部电脑中毒噶？ 我知佢哋系咩嚟噶？佢哋啲网址咧，全部都系 HTTPS 开头噶嘛？咁样唔系代表佢哋系可信嘅咩？ 净系留意有冇 HTTPS 开头咧，系唔够噶。你仲要留意网址嘅英文串法，要小心检查有冇错或者有冇可疑嘅地方。嗱，你睇下呢个网址 ，O 就变咗零 ，L 就变咗一。 系呢样嘢，我真系冇留意添。 另外啊，你唔会大懵到啊，立乱开一啲可疑嘅电邮同埋短信里面嘅超连结或者附件啊？嗬， 放心放心，呢方面呢我有保持警惕嘅。好似上星期咁啊，我收到个短信，话我中奖，赢咗50,000蚊免找数签账额，我梗系唔信啦。短信里面嘅超连结，我唔单止冇揿入去睇啊，仲即刻 delete 咗个短信添啊！ 叻喎，其实只要唔贪心咧，就冇咁易中计噶啦。我哋唔单止要小心处理呢啲中奖信息，对一啲要求你提供账户资料、密码或者信用卡资料嘅信息同埋网站咧，都要保持警惕，千祈唔好立乱透露你自己嘅个人同埋敏感资料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系香港特殊学习障碍协会，由一班特殊学习障碍子女嘅家长组成嘅自助组织。 香港学障人士职场奋斗史， 给学障一片和谐的天空。接纳由你开始。 CIBS 节目《香港学障人士职场奋斗史》，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种节日叫端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端午节最开心就是梗是一家人一起包粽啦，可以同太太讲你好似红豆咁甜，又同仔仔讲记住好似糯米一样黐实爸爸妈妈，咁屋企就会同粽一样咁实在咁美满㗎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啊，小白，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今日 spot 啲乜嘢先？ 先讲讲咧，就系寻日啊父亲节啦，其中一位咧最开心嘅爸爸都应该咧就系网球选手啊黄泽林嘅爸爸啦。点解咧？因为佢咧就唔系阿仔仔出战啦，唔系爸爸，系啦，黄泽林出战咧就系特尼西亚站嘅男单赛事，咁啊由首圈啦去到咧就系四强啊，咁啊直落两盘咧咁啊淘汰咗对手啦，咁一路咧亦都击败咗咧就譬如系澳洲啊、特尼西亚、瑞士同埋美国嘅球手嘅，咁喺寻日嘅时间啦，父亲节佢就面对住咧就黎巴嫩嘅球手，咁啊佢就两盘落败嘅，咁啊但系都获得一面嘅银牌， 哦，咁都好好噶啦， 好好啊，咁所以佢都话将呢面嘅银牌咧。送俾爸爸， 开心啊！通常啲体坛都会有啲应节嘅父亲节嘅新闻嚟嘅，咁样嗱，小白即系父亲节咧就过咗去啦。不过咧，通常都系咁样嘅，同啲阿爸讲咧，日日都系父亲节， 咁梗系要啦， 系啦。咁啊，可能咧有啲仔仔啊，或者啲老婆咧就 surprise 啲老公咧，或者啲老豆咧，唉，琴日特登咧唔俾啲礼物你，隔一日先俾嘅，唔知会唔会系咁样？ 都有机会啊，即系父亲节其实嗰日咧先发现到，哎，哦，原来父亲节，唔紧要。 系 保飞。 小白今日咧可以约你睇场波啊吓，咁啊电视台有机会有得播嘅，咁啊八点钟直播啦，香港对泰国队、啊， 迎战泰国噶、 啊，因为咧。估计大家冇飞啊，卖晒啊啲飞，大球场啊摆下呢个擂台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啊为咗备战咧亚洲杯嘅决赛周啊，港队咧上个礼拜咧就0-1咧输咗俾越南啦。但主教练咧安达臣咧咁出席今场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咧，再次承认咧前场嘅把握能力不足啊。呢个都系、啊，即系如果大家有跟开香港队嘅赛事啊，你就会知道依家防守咧好过以前好多， 系 对住越南咧。输一粒系代表咩咧、 嗯？ 真系防守比以前好好多，特别咧，我好想好想赞咧香港队嘅队长啊，即系常驻都系队长，就系叶鸿辉。其实阿辉咧，依家咧今时今日咧，可以话系大熟大勇，同埋咧好识啊去利用时间啊、 嗯。 当然咧客队嘅球迷梗系会靴佢啦，即系譬如想守和嘅时候0-0咧、 嗯， 有阵时你都知道香港队 拍多两下波 系啦， 或者后卫捽 下个系啦，捽下个波先大脚斩上前， 踩下啲草地， 冇办法啊。其实咧，足球真系个谋略嘅游戏嚟噶。如果你只有勇没有谋咧，你成队波嘅命运都会掌握喺你嘅手啦。咁真系睇过几场咧，叶鸿辉嘅把关啦，第一出色啦，第二反应快啦，第三咧喺个时间嗰个掌控嗰度咧，真系好老练啊！直情用老练去形容啊！咁阿辉加油啊！咁睇下今日咧可唔可以喺香港队嘅主场啦，咁又喺大球场嗰度咧赢到泰国队。嗱，当然啦，即系。阿欧咁样讲，赢到泰国队天方夜谭啦，未必噶、 啊。 我哋今时今日啊，其实 有安永佳啊， 系啊，佳佳又翻翻嚟啦。咁啊，之前其实譬如罗子俊啦，罗子咧，其实罗子都系踢紧中超啊、中甲咁样噶嘛。咁啊，孙铭谦啊，呢啲都系好出色嘅球员啦。不过咧，中场线咧系需要update 一下嘅。我觉得咧唔系话王威同埋黄杨大哥唔得，我觉得中场线要有个活力嘅串联咧。即系要揾翻一个十号仔正十号仔翻嚟踢，咁啊边一个可以做到咧？咁啊要交俾安瑞去搞搞佢啦。咁样相隔五年再喺泰国咧，咁啊王威自己都讲话差距咧真系大少少啊。不过唔紧要啊，咁啊俾心机啊，踢好啊，同埋即系喺香港嘅球迷呐喊底下，其实根本冇退嘅余地啦。咁啊大家一齐加油，俾心机，香港劲抽，踢场好波啊！ 系啦，咁啊佳佳都系中甲嘅神射手嚟嘅，咁、所以即系亦都系带有希望啦，睇呢场波。 系佢嗰队系咩？新疆苹果队有趣噶，即系你斋听个名好似好笑，但人哋好劲噶， 人哋犀利噶吓。 OK， 咁啊，转个角度，欧国联啦，咁啊，琴日咧亦都尘埃落定。 哇，去西班牙 喎、西班牙，哎呀，阿根廷原来，克罗地亚咧，又系咧，原来咁耐都冇攞过欧洲， 又系十二码饮恨、啊， 系咯，哇，克罗地亚都系即系踢。主要嗰戰程啦，跟住連埋加時咧，都互無紀錄啦。跟住要踢十二碼咧，跟住就輸咗俾西班牙啦。不過小華，我想同你講咧，你以為西班牙通常大家聽好大名啊，好勁啦。佢都十幾年冇攞過歐洲賽，佢、對上一次咧係2012年咧， 哇咁耐 攞歐洲國家杯喎、 啊， 即係12年、13年、 十二、十三年， 11年冇攞過歐洲賽嘅冠軍咯。其实都好耐喎，即系我哋成日都觉得 西班牙咧，我谂我哋有段时间就特别系巴塞兴起嘅时候，嗰阵、时咧，其实基本上成队波都系巴塞，嗰排就梗系犀利啦。 你会觉得佢系狂牛啊嘛，成日都咁样讲啦。不过但系睇翻纪录咧，原来佢对上一次攞欧洲赛嘅锦标咧，系2012年咯。 咁啊耐啦，耐冇攞啦。 耐好复杂啊，呢、這个情绪咁啊，对于佢嚟讲都重要嘅。咁啊，呢排咧全部都系国际赛期啦。你话今晚黑咧就系呢个英格兰咧就对。哇！呢一队真系少少鱼腩啊，北马其顿啊，即系鱼腩啦呢啲，咁啊应该都可以炒爆北马其顿嘅。咁睇下三位射手啦，即系费顿啦、哈仔啦、哈利简尼啦，同埋华舒福啦，即系拉舒福特啦。咁呢个呢几位球员咧，分别嚟自咧三队唔同嘅队伍啊吓。啊，小白又同你倾下呢个问题啊。哈利简尼咧踢热刺咧，今年冇乜成绩咧、你觉得英格兰啊，仲应唔应该摆？ 哈利揀嚟做正九號， 應該唔會啦。如果俾我， 往後嘅時間啊，往後嘅時 間，往後嘅時間，我諗未必會，因為最主要就係一個我諗領隊咧都好相信一樣嘢，就係、是、一個球員嘅球風信唔信啊、嗯。有陣時候如果佢喺自己聯賽嘅話個表現好嘅話咧，佢其實真係可以帶隊入去國家隊。咁、嗯、當然亦都有例外日子啦。嗰啲例子就係話，譬如佢喺自己嘅球隊踢得好好，但係國家隊原來唔入波嘅，係有呢啲例子嘅。咁、 嗯、 但係總好過你揾一個好似佢最近都比較上沉緊啊，再加上來季嘅話咧，咁到底佢嘅復甦嘅能力有幾多少，其實都係未知之數。咁當然啦，如果係佢自己嘅話咧，有啲球員係咁樣嘅，佢可能為咗國家隊踢好之後咧，佢帶動咗呢一個嘅。嘅感覺咧，球風帶翻去球隊又唔出奇 嘅 喎， 可能真係咁。其實哈利簡尼咧踢國家隊咧入球嘅數字咧並不少嘅， 係啊， 老實講 好多噶。 不過有陣時你兩邊即係江山代有才人出，成日都話你有啲新嘅球員，譬如頭先講，譬如費頓啊或者拉斯福特啊，自己踢嗰隊球隊咧踢得好少少，特別係費頓啦、啊，即係你喺曼城入邊，即係都有一個功架出現到嚟咧，常常都會有入波啦咁樣，仲、要佢喺邊個隔離入波咧？喺夏蘭特隔離入波喎、夏蘭特隔離入波係代表乜嘢咧？就係、是、夏蘭特。第一啦，佢入唔到嘅波你可以入埋啦。第二嗰样嘢系夏兰特都入唔到嘅波，费顿可以入到，系啦。所以有阵时啲叫做外国嘅球评啦，都有讲呢一样嘢。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哈利简尼其实每场波都好俾心机踢嘅，好尽力踢嘅，冇一场系太过即系俗语啲讲渣流炭啦。咁希望即系虾仔今场攞翻个信心啊，踢翻个好嘅表现啦。虽然自己唔系热刺球迷，甚或乎系。即系同事嘅宿敌添啦，只不过都真系想哈利简尼踢好少少嘅。讲到夏兰特咧，同你讲埋呢一个小白，琴日咧就有场波几得意啊吓，咁你都知道啦，有夏兰特啊，同埋咧奥迪加达嘅呢个挪威啊，挪威国家队咧，咁奥迪加达就系阿仙奴嘅中场啦，咁夏兰特就系入波机器啦，主场 对苏格兰嗰场啊， 系啦。1-2输咗俾苏格兰，点解咧？你知唔知点解 啊？点解咧？ 点解咧？就系终于揾到一个位。其实咧，我见过好多教练咧都系咁样噶。夏兰特咧入完波啦，领先紧咧一粒又好，两粒又好啦，跟住咧70-80分钟收起咗夏兰特。 嗯， 因为惊佢受伤啊嘛，惊佢譬如翻曼城嘅时候点同哥迪奥拿交代啊？如果踢国家队受伤嘅话，既然赢紧波，咁收翻起佢啦。一收起佢，人哋咧即刻摆啲劲嘅主将出嚟咧，全力反攻。 咦，咁啊捉到呢个方向咯？ 苏格兰反击2-1。 嗯， 呢件事系我曾经已经喺其他平台我有讲过，其实你咁早换走夏兰特咧，啲其他嘅球员会慌噶。或者会觉得啊，咁即系场波已经完结啦，系啊，game over 咗啦。其实唔系噶， 唔打得都睇得啊。你摆个人喺度，你仲要攞两个或者三个防守球员喺度睇住夏兰特。 挪威咧就系84分钟咧一口气换咗夏兰特等三个球员咧，苏格兰即刻大举反攻啊！即时喺87分钟咧，由呢个赖登咧，戴基斯咧追平啊，2分钟之后咧，麦利安咧闪电再入一球。 即系你以为呢啲垃圾时间啊？呢啲系关键嘅黄金时间，有啲人系唔可以立乱换走噶， 系咪几有趣呢唉，呢啲 夏兰特喺侧边都应该抌心， 抌心大意失荆州啦。呢、這个就系属于咧欧洲国家杯嘅外围赛 A 组，即系唔系普通友谊赛嚟噶，因为直接影响到咧挪威踢欧洲国家杯噶嘛。咁呢个咧亦都好想同咁多位教练啊，无论你系喺咩地方教课咧，有阵时你唔好咧，下下都咁老定，下下都坐定粒六啊吓咁样。好，最后跟住埋呢个消息啦。咁啊，卖嘢嘅边度卖嘢啊？波神米高佐敦咧结束13年啦。黄蜂队嘅大老板生涯啦 ，NBA 嘅夏洛特黄蜂啦，上个礼拜咧就宣布米高佐敦咧同意啊售出持有咧大部分嘅股权。呢一位咧 NBA 嘅传奇咧喺2006年咧成为黄蜂前身啊，即系山猫嘅老板之后咧，其后喺2010年咧用咗咧哇劲，接近咧3亿美金啊，3亿美金即系320几亿港币 咯。 系啊，20几亿港币变身成为球队最大嘅股东咁样啦。嗱，今次咧黄蜂咧未有透露咧卖股嘅详情，但有传媒咧就估计波神米高佐敦咧卖出咧价值30亿嘅美元嘅主要股份咧，同时 哇30亿添啊！ 咁都有啲升值嘅，少少地啦。其实都算输噶啦。佢持有对球队13年，佢只系赚到2亿几。你攞27亿， 嚟博两亿， 唯有谂就系 佢坐咗十几年艇噶， 对 NBA 嘅情意结咯， 系咁一定系啦。 呢啲就冇价嘅。 Michael Jordan 绝对喺篮球世界咧有举足轻重嘅份 嚟噶啦，已经系。 咁啊，往后睇下呢队球队咧嘅发展会系点样咯噃。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狂言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抹掉，软弱不可 七点五十三分，佢名字系洪家豪，洗面啊！大家洗咗面未啊？刷牙洗面要起身啦吧？ 晨光第一线 ，Vicky， 琴日过完父亲节啊，有冇一啲爸爸咧可能会感觉到喺呢一日会被重视感觉咧？ 日日都重视我爸爸，我爸爸唔重视我啫， 日日都系父亲节， 系啊，原来都系噶， 琴日原来跑黄昏马跑到七点几八点咧，一路问喂阿爸食咩啊？阿爸食咩啊？一路望住部手机喎，靓仔咁样。 咁你寻日写跑呢个爸爸杯啊？ 唔系啊，依家马会咧，即系佢啲马太热啊，所以四点先开跑啊。 系啊，你啲马舒服啲。 一路跑跑到八点几九点， 我见几台都系咁噶啦。 咁啊，好多爸爸都系心不在焉。 系啊，啲老豆全部都系攞住部手机啊，唔好嘈字，唔好嘈字咁样，食紧饭，唔好嘈字。调翻转头，我系仔嘅年代，你系老豆啊，我攞住部手机，我同你讲唔好嘈字啊。 攞起个电话，你 一对一对筷子索落嚟，不过唔紧要，我哋都好锡阿爸嘅。你继续讲埋先。 佢咧做喜爱嘅事系咪？嗱，原来一啲节日，即系无论系父亲节啦、母亲节啦、情人节啦，甚至系自己生日咧。原来呢一啲嘅节日咧，系会俾人哋真系有研究调查，系真系会快乐啲嘅。你哋有冇觉得真系生日嘅时候自己都会开心啲咧？ 开心，我开心咗成个月啊！通常依家咧食生日饭咧食一个月， 一个月啊！以前咧就系嗰一日嘅啫嘛，但系呢轮即系呢几年啦，就会觉得系我嘅月份啊。 同埋咧疫情嘅缘故咧，可能真系有两年咧，你好 close 嘅朋友都冇乜点见，咁所以你就变咗今一年咧特别多噶。我见社交平台都系咁啊，啲朋友仔生日咧，哇食饭咧食两三个礼拜嘅，因为咧想真系 catch up 翻啲朋友咯。 咁你哋自己中意，譬如假设生日啦，中意自己有因果定系多啲朋友一齐过嘅咧？如果俾你自己嗱 咁 嗱， 咁既然系生日月嘅，咁啊梗系攞晒啦， 系啦，多啲朋友热闹啲嘛。 系啊，你又可以约多啲人，咁但系有啲位你又可以我自己偷偷地出去庆祝下又得嘅。 系 生日月啊，梗系最好玩咁玩。 咁如果正日嗰日咧？ 正日梗系同屋企人过啦， 好好喎， 正常基本啦。你正日可以唔同屋企人过，我唔系好信。 年 轻 嘅时候生日一定会出去玩噶嘛， 年轻噶啦，我哋已经唔年轻啦嘛。点解要将呢个真相星期一攞出嚟讲啊？ 嗱，我自己咧就真系咧都会同屋企人过嘅，但系有之前咧有几年咧系特别好想自己一个人过，系自己去搭船啦， 哦， 自己去打边炉， 即系感受下个生活咁样， 自己去打边炉添啊， 去啊。 呢个喺 生日嗰日啦， 独 男排行榜入边第二、第三位， 系咯， 一个人去旅行啦，第一位系一个人去啦，唔系 ，sorry， 第一位系一个人入手术室，系第一位，我有帮大家 check 过嘅，系啊 ，OK， 系你未至于系嘛， 打边炉都系高噶啦呢个 ranking， 唔系噶，其实而家都坊间多咗咧，有好多就系一个人嘅边炉啊，细细个， 但我都有自己一个人去打边炉嘅，唔会系生日嗰日咯， 唔系，我想嗰几年咧就系。其实都是那两年啫，好想感受一下，真系呢一年我自己做过啲乜嘢咧，想静翻个人落嚟。哦、所以点解搭船咧，咪有啲渡轮嘅？ 有啊有啊， 系 啊。 系啦，咁我就会喺嗰几分钟咧，就吹住海风，好浪漫咁听住歌。 有渡轮， 系啊，搭船梗系有渡轮啊， 渡海少啦。 你见唔见到我夹个头出嚟咁啊？有啊有啊有， 静静地俾自己休息下， 吹下海风咁样啦。咁原来咧就有报道话啦，有啲人咧真系中意自己一个人过嘅，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成班一齐过嘅，咁就系点解咧？原来有研究话就系有一个被认同、被见到同埋被关注嘅感觉，同埋、 哦、 特别有冇发觉最近咧？又是因为这个的生日、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很特别独一无二的蛋糕订制的蛋糕、 啊啊 有没有见过 有 没有见过什么最特别先 什么都有啦有些就成支酒样摆了出来、 啊、 有一只手表有卡通人物 现在那些蛋糕呢因为太多款式的关系、我开始即我自己、我喜欢找回一些呢简单的蛋糕、你起码有得吃啊。你啲蛋糕咧換味太濃，跟住糖膠啊太多， 同埋嗰啲唔係貨你食噶，貨你打卡嘅， 影相。 你幫完佢又好，或者你點玩完佢冇啊？ 因為咧，依家嗰啲定制蛋糕咧，其實佢只不過喺上面加一個公仔上去。係 啊， 我亂啦嘛嚇。譬如你中意歐柏文咁，咪加個歐柏文嘅公仔咯。 但 係 而家有 嘢食唔到 你知唔知我 切雞咁樣㗎？睇下 切雞。哦， 雞哦， 切 雞， 係、 我都見過，我都見過呢啲，係而家整到個樣好霹靂㗎。例如我哋做廣播嘅，可以變成一支麥， 係 啊，因為而家有 獨一無二。 有好多呢啲嘅，我反而咧头先阿 O 讲过话，蛋糕上面咪有个玩具嘅。我直头有一年咧，我直头个因为个仔生日啊嘛，我就直头买个蛋糕， 加个玩具咯， 加个玩具上去， 个玩具有得玩， 个玩具有得玩， 系啊， 而且系仲系佢中意嗰只 model， 系啊， 因为你喺街买嗰啲蛋糕咧，上面嗰个玩具未必系佢中意嘅，只不过系嗰个系列啫， 系啊， 但 系 未必佢中意嘅， 系， 例如识得变形嗰啲机械人，佢又唔识变形嘅， 系啊， 咁你买个识变形嘅插喺上边， 系啊， 你最多咪呢个洗啊，洗咗佢，咁佢有得玩 啊。其实啲 cream 捽一捽佢， 系啊， 有 得玩。 你唔出，姐姐帮你搞掂佢啦，系咪先？ 最 紧 要大家 阿 Sir 搞掂晒 ，Happy Birthday 公子咁样系咪 生日最紧要开心啦，无论系一个人过定系一班人过，系咪？其实呢一日都系俾自己最好，就系同妈咪一齐过，系咪？同埋如果咧。 你真系想自己嘅因果咧，有啲方法噶。 系点啊？ 开心啲嘅话咧，就系攞尽晒全香港生日优惠。 系、 有啲可以主题乐园啦，系咪？有一啲可以攞个蛋糕嚟食啦，有啲可以攞杯咖啡啦。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唔好浪费佢嘅。 人哋氹自己之余，仲自己氹自己。 早晨，早晨啊！今日系6月19日星期一啦。早上嘅环节咧，当然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财金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 系同我哋一系啊，早晨，早晨。咁啊，同我哋一齐睇下咧呢一个国际市场上边啦。今个礼拜咧，市场焦点咧，相信都离不开咧星期四啊，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啦。相信咧加息25个基点咧，都在所难免。不过咧，关于英镑嘅汇价咧，近期都强翻啲。咁啊，温生，你嘅睇法点啊？英国嘅情况咧，都有两三个礼拜咧冇同我哋跟进啦。咁 update 下先好嘛？唔该晒你， 好啊，嗱，英伦银行咧今个星期四议息咧，一般估计咧最少都加息25个基点噶啦，甚至乎咧可能有加息，有机会加息半厘添噶。咁如果加息25个基点咧，佢嘅息率咧将会咧推升到上去咧系4.75% 嘅水平噶。咁啊，受惠于加息因素咧，近期我哋见到英镑对美元又好啦，或者对欧罗又好啦，喺个交叉盘度咧都节节上升噶。咁啊，对美金咧，今朝就亚洲市场咧最新系报1.2830美元嘅水平，咁啊重上翻去咧去年4月嘅高位噶啦，咁但系咧英国加息嘅背后咧系蕴藏住咧系唔少嘅忧虑噶。嗱，英国我哋见到咧佢嘅 GDP 咧就连续两个季度咧，最近两个季度咧即系得个微弱嘅近乎零嘅季度嘅增长嘅啫。咁但系佢嘅四月份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咧就高企6.8%，创咗历史高位噶。咁更加紧要嘅就系佢嘅四月份嘅工资咧按年咧就急增咧系7.2%，工资增长7.2%，好，真系未听过，我哋香港。咁呢个咧系好容易咧令到英国咧系进入咧呢一个嘅通胀同埋工资嘅恶性嘅循环噶。咁而按揭公司 Nationwide 嘅数字亦都显示到咧，当地嘅楼价咧已经连跌咗2个月噶啦。当然佢嘅跌幅系好轻微嘅，我要强调系好轻微嘅。咁但系咧都显示到咧，佢个楼价咧似乎有见顶嘅迹象噶。咁如果再为咗要打击通胀，英伦银行要大举加息嘅时候，咁再加埋而家英镑嘅强势，咁呢个对英国经济前景咧可以。视之为相当之不利，亦都唔能够忽略噶。 咁上个礼拜五咧，记得同温生咧都通过电话啦，你都有讲话，大家要聚焦睇下日本央行咧嗰个议息会嘅。咁啊，议息会嘅结果已经有啦。咁啊，日元汇价又点去睇法咧？往后又点去分析咧？当然要交俾温生帮我哋睇睇佢啦。唔该。 冇错啦。嗱，上个星期五咧，日本央行咧就议息嘅。咁啊，议完息之后咧就维持所有政策不变。咁呢个大家预计咗嘅。咁但系咧。是预计不到的，就大家想着呢、可能他现在因为他的通胀都不低啦，讲的通胀都有 4.1%, 都是远高过、日本央行所制定的 2% 的通胀目标。所以相信他呢都可能会在议息会上是会将未来的通胀的预期呢是将他呢是、收紧的。那之后呢就日后呢不排除呢可能他会铺路啦，为他的个紧缩的货币政策呢去做准备的。但是咧，佢上星期咧。 乜都冇做到，佢竟然咧仲话咧嗰个即嗰个通胀咧依然咧系未未到佢长期嘅增长嘅目标。咁俾我一个咩感觉咧？俾我感觉咧，似乎咧佢系想借助个高通胀啦、超宽松嘅货币政策啦，同埋个弱日元咧，去为日本嘅经济同埋日本嘅股市护航嘅。咁、如果日本央行系唔完全唔理嘅，而当我哋见到喺即系欧美啊国家，佢哋继续喺度加息嘅，咁呢个当然系对日元汇价系不利啦。咁所以我跟住嚟咧，我反而会系睇淡日元汇价，因为日本央行实在系完全唔理佢嗰个通胀嘅问题。咁仲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喺今个星期咧。今个星期三咧，英国咧就将会率先系公布五月份嘅通胀率嘅。咁啊，而家市场估咧，英国嘅四月份嘅核心嘅年通胀咧，头先我咪讲过，去到6.8% 嘅创历史新高嘅。咁啊，睇下佢个五月份嘅数字咧，能唔能够系有所回落，定系继续失控啦？咁而喺星期五嚟讲咧，就到日本咧公布佢哋嘅五月份嘅通胀率，咁就睇下日本嘅通胀咧会唔会咧继续上升啦？ 咁真系要睇住啊吓，咁可能即系日本央行都谂住享受下个日本股市升浪先啦，都好耐冇升过啊，唔知系咪咁嘅睇法啦？仲有角度咧，同我哋跟进埋咧美元方面嘅情况，因为咧美元嘅汇价咧都好影响咧投资市场嘅气氛嘅，交俾你分析啦，唔该温生， 俾我感觉咧，就我觉得美元咧有机会已经系开始要进入呢一个下降轨。咁如果美元跌咧，就外币咧就有机会上升啦。咁点解我会觉得个美元有机会系进入咗下降轨咧？因为嗱，我哋上个星期我哋见到联储局冇错喺个议息会度咧，喺个点阵图里边咧，佢就暗示啦，就仲有即系喺未来即系今年里边仲有半个半厘嘅加息嘅机会啦。咁但系我哋记得咧，美国地区嘅地区银行咧，早喺今年嘅三月份咧就爆出连环事故啦。咁而当地嘅四月份嘅新楼嘅平均嘅楼价咧，亦都见到按年咧就大跌8.2%啦。咁令人质疑咧就话，联储局就系咪真系仲有机会可以加半利息咧？咁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话，我俾你联储局真系有机会加半利息啦。咁但系咧，貨幣咧係相對噶嘛，我哋睇下歐央行咧喺上個星期四晚咧，我哋見到佢咧就亦都好大舉咧，咁即係佢亦都加咗利息25个基点啦。聯儲局咧就冇加到息，只係講話佢嚟緊會加半利息。咁但係咧歐央行啊真係加咗25个基点息率。咁同埋咧行長嘅拉加德咧更加咧係講咧就話會喺七月份咧好大機會咧會再加息噶啦。咁同埋咧加埋七月份之後咧未必係最後一次，仲有機會再加。咁俾我感覺咧，就話似乎個加息嘅優勢咧，就唔係喺美國嗰度，開始喺歐洲嗰邊。咁如果當歐洲跟住嚟個加息個幅度係大過美國嘅時候咧，咁當然咧會令到歐羅個匯價咧就可以提高一線啦。嗱，呢啲都唔係最重要。嗱，喺個息率嘅問題上咧，就似乎美國已經失去咗佢息率嗰個加息嗰個主導權。跟住之後咧，我提过好多次噶啦，到今个月底下个月初咧，个机会咧就将会公布全球首季嘅外汇储备占比嘅数字噶。我哋记得去年第四季咧个数字咧就系美元咧喺全球外汇储备里边咧系占比去到58% 噶。咁但系随住今年三月份开始，我哋见到全球加速去美元化咧，我担心嗰个美元咧喺个外汇储备嘅占比咧可能会有出现个下降嘅情况。睇下我要睇下呢个数字出嚟嘅时候咧，睇下美元下降又即系个储备个占比下降有几急啦。越急嘅时候咧，咁当然咧对美元嘅汇价就越系不利啦。咁所以俾我感觉就话开始提防咧，而家个美汇指数咧，今朝亚洲市场系报102.29个指数点啦。咁啊提防可能佢如果国基会嘅数字系显示美元嗰个外汇储备占比系急降咧，我唔排除可能会率先见到个美汇指数去下降到去100嘅指数点嘅位置。咁如果去到第二季嘅情况更差嘅，亦都唔排除美元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嘅。 咁美汇指数跌咧，亦都影响到投资气氛啦，同埋投资嘅股市嘅资金嘅畅旺度啦。咁呢啲往后就再同大家再详细探讨同埋详细分析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俾我哋一个好饱满嘅朝头早嘅星期一嘅财金早餐吓。非常多谢温生，下个礼拜再倾啦，多谢你， okay, 拜 拜。

嗰个啦，元祖支付工具啦，香港元祖支付工具。喂，如果你成功登记转汇咧，即系将啲消费券转汇咧，再登记埋你呢、這个手机版嘅呢个乜乜通 app 咁样啦。可以獲得50元嘅增值額 哦， 即係好似咧， 我冇啦，我一早已經用緊啦。 因為咧，如果即係無端端送50元俾你增值，係咩咧？好似爹哋媽咪幫你增值咗50元 嘅 八達通，即係可能小白個共鳴度大啲啊，話喂阿爸冇錢啊，張八達通可唔可以幫增值50元啫？係 啊，成日幫佢哋增值㗎， 係咪真係會咁樣講㗎？ 係咪而家都係增值50元嘅？以前咧， 你唔可以增值咁多嘅， 係啊，唔可以增值咁多， 亂使錢㗎嘛啲僆仔會。 粉紅色嗰張咧，我都係增值50元嘅咋， 哦， 係啊，唔會增值得太多嘅，驚唔見。 我增值會增值。200元俾佢， 哦，咁佢好富有咯。 佢咧， 佢喺嗰个世界嗰度， 佢喺学校嗰度其实就唔会点买嘢嘅， 哦， 因为佢又觉得佢小息呢样嘢真系又要赚，佢小息都要做功课， 系， 因为佢真系留翻啲时间翻屋企玩，咁佢又唔会去嗱嗰度冇消费啦。咁啊，出入又有校包， 系喎系喎， 咁佢嗰度又冇消费， 系 几好嘅。 系啊，咁啊，其实帮大家 check 过啦，呢个六大社交资费系统平台咧，其实咧都系大概咧都系送50元 coupon 到嘅啫。咁有一个就特别夸张嘅，即系俾你嗰个咧。俾你知我讲嘅系啦，如果你系新登记或者转会嘅用户咧，可以额外多一张150元嘅优惠券。 呢个多咗好多， 系咯。 如果你计翻之前50元嘅话，佢多105元嘅话， 系啊， 好几倍， 系啊。咁佢更加会获赠6张啦，一价总值啊吓，1150元嘅优惠券，系啊。不过嗰啲后面我讲 过应该系。 咁我又未 定嘅，可能就好嘅。 咁我又未睇佢啲条款细则，咁净系想揾咗啲优惠俾大家睇下。咁呢间中资嘅机构啦，中资嘅金融机构啦 ，B 字头开始噶吓，咁啊，新旧客户咧都可以获得100元嘅现金赏。呢个 新旧客户咪好咯，你唔好净系益嗰啲新搞到个个嘢焗住转会， 银弹政策真系劲啊！咁啊，中资真系有钱， 系啊， 100元现金赏，同埋总值啊，高达咧5000元嘅加码理财上添咁啊！嗱，想知呢啲优惠更多，自己上网再揾多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项目马鞍山锦进苑5座楼宇，今年初起陆续入伙。由于屋苑坐落西沙路同埋马鞍山路旁边，受交通噪音影响，房屋署总建筑师朱慧明话：喺设计嘅时候，希望令单位尽量远离马路，所以将每座楼以 L 字形兴建。同马路成45度角，并且在部分录得噪音超过70分贝的单位加装隔音窗和隔音露台，作为缓解噪音设施。另外，由于锦进苑地盘窄而长，向南北两边展开，考虑到地形，决定将5座楼宇一字排开兴建，但是在每座大楼之间保持15米间距，确保通风，以及每个单位都有足够日照。他又说，为了方便长者和轮椅人士，单位里面的灯掣和插头高度适中，单位里面是单位内外设有灯掣，有需要的时候先至按动，加强灯光，以达到节能效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访问深圳，他在深圳期间会同深圳市领导会面，交流讨论两地在金融、创科、商贸、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陈茂波都会到访当地的创科企业。陈茂波将会在同日傍晚返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将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

都得，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佢成功将呢一样嘢变成一个次文化嘛，系、啊，即系譬如我而家同你讲话，哇 ，Vicky 咧，诶，煮嘢食真系好近嘅咁样，即系你会 feel 到， 我系为咗好邪嘅嗰啲系嘛， 系啦，即系佢成功将个文化。即系将一样文化产业 推 动 咗， 同埋将个字转型咗、嗯、 其实好难噶， 系 好难先做到呢个级数。你要改变大家对一个字嘅认识喎。 系啊，近啦、啊， 近啦、 啊，咁样、啊、你将个近字。近字系几难发音咧？ 近 仲难过个劲字啊！我想讲 系噶系噶近，即系呢个咧懒音啊，大家都知啦。你唔可以懒惰，你先读到呢个音近 啊！ 即系系唔好讲咁多次啦。不过希望今日大家都系开开心心，所以就攞咗少林足球嘅一句对白咧、嗯，就系、是、波。笨唔系咁叻嘅， 我自己咧嗱，除咗系即系港产片有好多出色嘅金句啦、 嗯， 我自己但系最近亦都近呢几年咧，譬如有好多嘅动画入边，佢哋亦都有好多出名嘅金句。嗯、动画佢哋嘅铺排即系同电影都系一样， 嗯、 因为佢哋会按照住嗰个嘅剧情嘅情节咧，然后去讲一啲嘅金句嘅、嗯。其中一个咧的而且确系点解会咁 hit 嘅原因咧，就系、是、鬼灭嗰套咧。 哦， 点解佢会咁 hit 咧？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每一集咧，佢都会有金句。 嗰、句金句仲要好热血嘅。 曾经有段时间咧。啲影迷甚至乎評委咧，哇！你啲金句我接唔住啊， 係 接唔住意思就喂呢頭噏完一句，我未消化，你又係咁抌俾我、啊嗯，即係你變咗嗰個叫 touching 嗰位，點解佢咁強咧？因為佢實在太多人生嘅哲理，係、嗯、用啲金句嘅形式講出嚟，即係有部分係對生命嘅一啲嘅價值觀咧，都令到我哋覺得咦係、嗯，我哋真係要珍惜時間，愛惜我哋嘅生命，呢啲都係好重要嘅。佢、 嗯、 其中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嘅故事劇情就係一班人咁啊，就係叫捉鬼隊，咁就係捉班鬼咁啊打佢，好普通一個劇情， 日本嘅捉鬼故事 隊 啦， 冇錯，用武士刀嘅捉鬼咁死隊， 係啦， 打完佢就拜拜搞掂完咁啊、嗯。其實結局大家都知道，因為佢慢慢出曬嘅啦嘛。咁但係咧，佢入邊佢都幾明顯咧，就係講咗譬如。人同佢哋嗰啲敵人，即係叫做鬼嘅一啲嘅叫做拉鋸，到底嘅情況係點？譬如鬼佢哋喺呢個角喺呢個漫畫入邊個動個設定咧，其實佢哋嘅壽命係無限噶嘛，佢哋係會長生不老噶嘛。而我哋亦都喺個劇情入邊咧，經常都會俾呢啲妖魔鬼佢哋嘲笑我哋，嘿你人類冇用啊！你哋又短命又剩，你不如快啲一齊過嚟做鬼啦咁樣。咁、 嗯、 但係有啲人個反應就話唔，原來唔係喎，原來長壽或者佢哋好似咁嘅長生不老活到咁樣咧。唔系一件好事，咁、 嗯、 明确话咗俾大家知道咧，原来衰老同埋死亡系人类必经嘅一个嗰、那个阶段嚟嘅、 嗯， 生命原来短暂嘅时候咧，就系、是、正正因为佢有死亡系短暂，所以先至会更加可贵， 有啲哲学味啊， 更加难得同埋更加尊需要值得尊重。即系你听落去嘅时候，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咧。我哋嘅生命都系有限噶嘛， 系啊， 我哋就会更加容易有共鸣，就哎系、啊 嗯， 我嘅生命都系得可能几十年，或者真系好短嘅啫。人嘅生命相对嘅历史嘅洪流，但我哋点样先至会觉得开心？嗱，佢呢句说话就话咗俾我哋听，短唔紧要嘅，我哋其实生命系好可贵、好美丽嘅。哇，呢啲咧睇到嘅时候就好感动啦，所以我就好中意呢一类型嘅金句啦。 嗯，咁、嗯、啊，小白就系鬼灭嘅 fans 啦，咁啊，我就讲咗星爷嘅金句啦。Vicky 你咧？ 我与你同在，承接小白嘅句子。我最近睇咗一套戏咧，就系讲人同埋动物嘅一套电影啦。咁你知道动物对于我嚟讲咧都重要噶嘛？咁佢咧呢一套戏咧就嗰、那个动物咧唔系一般嘅动物嚟嘅。咁佢就喺个电影度就系吸血鬼咁样啦。 哦， 系啦，吸血鬼。咁但系其实咧佢唔系害人嘅一个动物嚟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电影里面咧，呢、這、一个小朋友同呢一个动物咧，佢哋产生咗一个感情啦。咁但系佢哋因为生活喺一个唔同嘅地方。咁佢哋最终系要分开嘅，系、 哦、 为咗保护大家。咁但系当中佢哋有啲冒险啊，经历咗好多嘢啊，到佢哋分开最后嗰一下，嗯，佢哋就同大家讲：我会永远与你同在。 咁呢个系咩戏嚟噶？ 我的吸血鬼好友， 哦、 其实系一套咧诶亲子嘅戏嚟嘅。我自己就中意睇啲情情塔塔咯，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嗯好触动啊！即系当如果有另外一个动物离开咗，但系其实佢嘅心都系继续同大家一齐嘅咁样咯。 嗯，咁大家又可以喺今日啦啊，尝试揾一啲电影嘅金句，鼓励下你喺星期一咧，成日都话 Woman Day 啊嘛。 咦，系、啊，如果有呢啲金句咧、嗯，大家不妨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但你可以同我。share 嘅當然可以，但你可以亦都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咧，因為你都有即係每個聽眾都有自己嘅朋友圈噶嘛， 係 利用呢啲金句咧。 去到 touching 啊，大家 鼓励系大家。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每逢生日嘅时候，我哋都会唱生日歌，食生日蛋糕。不过你又知唔知道生日蛋糕系几时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蛋糕呢一件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喺蛋糕上面插上蜡烛会代表住月亮，咁佢哋会再放喺祭坛上面庆祝月亮女神嘅生日。佢哋相信人嘅愿望会随住蜡烛嘅烟被带到天神嘅身边。去到中古时期嘅欧洲人就相信生日系灵魂最容易俾恶魔入侵嘅日子，所以喺生日嘅当日，亲朋好友都会齐集去到生日嘅人身边给予祝福，同埋会送埋生日蛋糕俾佢，希望可以带嚟好运，驱逐恶魔。生日蛋糕其实一开始只有国王先有资格拥有，流传到而家，无论系大人定小朋友，都可以喺庆祝生日嘅时候买一个靓靓嘅蛋糕，享受众人嘅祝福啦。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神光 神光 神光 晨光读心术， 好读下心先系嘛？ 要令到一个人咧，对于其他人嗰个嘅印象系咁强嘅话咧，咁、我相信咧有啲嘢我哋要注意嘅。咁我哋成日都话第一印象，第一印象，第一印象系几咁重要咧？其实就我哋喺其他生物上边咧都已经可以了解到。所谓其他生物，即系譬如雀仔咁样啦，雀仔好奇怪嘅。就算不是 你生佢出嚟嘅，你话佢蛋嚟噶嘛？但系佢一整烂个壳，一望啊望到 Vicky 个样咧，佢、又跟住你噶啦，即系好似鸭仔咁啊！佢跟住你一路行啊，佢当咗你系妈妈，呢、个就系第一个印象嚟嘅。咁原来咧，根据翻一啲喺美国嘅心理学家啦，咁佢哋都话到嗱，实验亦都证明咗呢样嘢，人类咧亦都存在咗呢个对于第一印象 嘅好感以及系唔好嘅感觉嘅，呢个咧就系对于往后咧同呢一个人相处嘅时候嗰个重要嘅决定，都系第一印象。咁我哋嘅心理测验咧系咁样做嘅。好啦，当我同我就话俾 Vicky 同埋阿 O 听，好啦，跟住咧会有两个人入嚟嘅。第一个人咧，我先讲下佢嘅性格先，佢系好叻嘅，好勤力嘅。亦都咧就係不過佢就中意批評嘅，又有啲固執嘅，又有啲執即係妒忌人嘅。好啦，呢個第一個人嘅。第二個人咧，我亦都講翻佢相同嘅嘢，但我講咗咧就嗱，佢啊妒忌心好強嘅，佢咧就中意批評人嘅。不過佢都聰明嘅，佢好勤力嘅，有好衝動嘅。其實就算我形容兩個人咧，佢嘅性格上面嘅元素係完全一樣都好啦，都會因為我開頭講嘅時候第一個嘅形容佢性格嘅詞彙咧，你哋兩個可能對一陣間入嚟嗰啲人咧，有一個唔同嘅印象喺度。 係啊，因為喺面試嘅世界入邊咧 ，interview 啊，特別即係 Vicky， 你會好多 casting 咧、其實 first image 即係第一印象咧，對於一個人嘅成唔成功可以面試得到啊、cast 唔 cast 到一個角色咧、都好重要，所以你落足意力聽下小白呢、一個 係啦。咁、就算係一啲譬如商業社會啦，咁、無論係 interview 又好，甚至乎你去你喺一個protein 嗰度工作都好啦、你自己咧亦都係不斷俾緊第一印象 係個顧客 入嚟嘅顧客噶嘛， 顧客亦都俾翻第一印象， 冇錯啦。 嗰、那個叫做 sales 係嘛， 係啦， 反應。 咁所以大家咧喺嗰一刻咧，原來我哋人已經做咗個就係互相打量嘅。如果你覺得啊呢、這個你點樣去令到譬如講係 sales， 我點樣令到人哋會相信我所講嘅嘢咧？ 係、 就係我喺講説話嘅時候話俾佢聽，我係為你着想嘅、當呢一個嘅印象打咗入去個顧客嘅心入邊嘅時候咧，基本上你講乜嘢咧？哦，佢好奇怪喎。佢都會信你嘅、 但係好難嘅。 呢個係好難，呢、個當然係有幾多技巧啦。 叫做最佳嘅推銷員或者最佳嘅銷售員咧，佢哋嘅身體語言啊，以至咧第一印象咧，俾你個氣場咧都唔同嘅。 係、啊， 我咧好難俾人 sell 到嘅，因為我自己中意啲嘢，我中意就中意，我一入去就買嗰樣嘢嘅，好老土嘅。咁但係咧。如果 sell 到我嗰啲人咧，一定系好劲嘅人嚟嘅，唔系咁简单。好似一个 佢 sense 到你中意啲咩？ 唔系，好似个猜谜游戏咁样。 系啦，冇错啦， 系系。 其实我自己咧，我都系好难 sell 到嘅，即系无论系乜嘢 product 嘅类型都好啦，我都好难 sell， 因为我知道自己我想要乜嘢嘛。 系啦系啦， 你俾啲嘢我都唔想要，你点 sell 我闷噶？ 系你话好又好啊， 唔系你话好啊，系我哋呢啲咧又好难信任嘅。Vicky 系易 sell 好多， 都唔系噶。 系咩？ 睇下睇情况。 但系一啲譬如系宠物嘅产品啦，如果我同 Vicky 讲，喂，对你嘅爱犬嚟讲咧，系真系好好噶。 唔得，我都会思考噶嘛，系咪真系合适佢噶嘛？ 系希望系啊，希望系会嘅，会嘅，会嘅，会嘅， 会嘅，会嘅。好啦，咁所以咧嗱，佢一啲原理嘅就系最早进入脑入边嘅信息咧，然后喺个脑入边咧会停留嘅时间最耐嘅。 系 咁有好多嘅叫做说话技巧嘅专家啦，或者心理专家咧，佢哋都会咧就捉住呢一个嘅呢一点， 系 然后喺第一个同对方见面嘅时候咧，可能会刻意。去到做多少少嘢，令到對方留嘅印象咧，會留得耐啲嘅。即係例如同interview 嘅時候，同人哋傾偈，你開頭咧喺一個好簡單自己介紹自己嘅時候咧，你已經用一啲嘅方法話俾對方聽，我係一個譬如份工需要你係準時嘅，可能你已經第一個時間你做一啲嘅動作話俾人聽，或者講啲嘅説話去表示自己我對於時間嘅觀念係好強嘅。咁、對於呢、一個叫做即係叫做interview 你嘅人咧，咁佢會接收咗呢個信息咧，對你嚟講，原來個分數咧係會加好多嘅。呢、個就係第一印象。咁我哋點樣可以利用到第一個印象咧？咁呢個就要大家去到諗一諗，思考一下啦。咁如果你話我能夠順利用到第一個印象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你無論工作啦，或者係各方面學習都係噶。學習都係噶，譬如老師佢中意教一啲咧，就係冇咁調皮嘅學生，因為容易管教嘛。咁你係喺個印象上面，你話俾老師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 係順養嘅， 係順養嘅， 係有禮貌的。 你自己奸唔奸搞咧？ 所以係啊，講得啱噶，我都好中意同啲有禮貌嘅人相處。 係啦， 如果你一開始咧，其實唔即係小白嗰啲觀察，當然只係好咯。其實一開始冇禮貌咧，我已经唔会同你倾偈 啦， 我已经将你排除。 之后熟落咗咧， 系啊， 开始变得有啲过分，唔紧要 嘅。系啊， 嗱，第一个印象，大家好好地利用嘅时候咧，系可以令到嘅生活上咧便捷好多。 片一下亦心光神怡，我自觉奢侈，从不牵手提防他要无疑，情感的气炸丝，大概需要恋爱是本性难移，承认自己的自私，凭慢性毒药温馨得到维持，被这世界丑化也愿意。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底刷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受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未到一日现形，怕知当中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丑星。我有想过令他会怀疑，有没有羞耻？何必牺牲？明明他更仁慈，谁都不忍告知。任我偷到一半幸福，却无名字。浪漫定下历史，全部纪念日必须等到零时。野心无人便有。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内疚总是未停，担心一天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惨死。接受为求情感没生命，在这空洞地球渺无人烟，很扫兴。当爱情来了，不可遇上清醒。如果要问我可有犯错，唯有认。守一个秘密就凭良心作证明，后悔当日动情得到了妄想症。听你又滥用甜言蜜语，我只能 佢名字系 Jenny 吴若希，有呢首作品《三人之境》，同大家讲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9:15。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上个礼拜咧，美股啊吓咁啊，要跌翻啲嘅。不过咧，计翻全个礼拜计咧，全部都升啦。咁啊，美股咧就进入呢个技术嘅牛市。其实咧，成日话港股唔跟咧，都升得几好嘅。咁又唔好咁样话港股一般般，因为咧睇翻港股 ADR 咧指数咧，上个礼拜五计啊，按比例计算咧，收报19,953点啦，跌86。点啦？意思上咧，其实上翻20,000点楼上嘅，咁再贴士啲咧，再睇下港股嘅期指咧，其实低水40点嘅啫，讲紧今朝啊吓，咁所以今日有机会咧，都系平开平收，定还是系平开高收咧？咁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吧。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100%。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Jody 嚟到嘅。早晨 ，Jody。 早晨，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我自己都系一样嘅，喺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入边咧，我成日都好担心佢会唔会有啲嘢咧。记住佢，而嗰样嘢未必对佢系好嘅，咁、但系我咧又会好想去做，我发觉咧呢一、這个同小朋友相处咧系有牵涉到就系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嘅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咁、呢个关系系好特别啊，例如咁讲啦。例如我爸爸细个，假如我一个中意砌模型嘅人嚟嘅，咁但系我爸爸喺我细个嘅时间咧。唔俾我砌，咁到我开始上到中学之后，我开始自己有零用钱啊，储起佢，然后再砌，变成咗我嘅兴趣。然后到我投射翻俾我下一代嘅时候咧，我好容易变成一个咧想佢系好中意砌模型嘅人嚟嘅、其实呢个系我 即延伸翻你个梦想。 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微妙嘅三代人之间对于感情或者互相影响嘅一啲嘅事情嚟、我谂呢个头先砌模型系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啦。 系啦，系啦。 其实仲有好多。呢一類型嘅事情，我哋係需要注意，會唔會影響到小朋友嘅成長嘅？ 嗱，當然啦，嗱呢兩日咧就出去作打風咁樣，我唔知道，即係琴日我哋就好翳熱嘅，好翳熱，陽光普照，你覺得好舒適。 嗯。 但係當開始翳熱，甚至乎作打風，有個烏雲準備嚟嘅時候咧，其實喺烏雲底下嘅人咧、其實你都有點而預戰在緣，成、日都處一個好大嘅壓力。 嗯。 好啦，去到小朋友成長當中，想唔想有嚿烏雲喺佢頭殼頂咧？ 唔想。 而呢個烏雲係點樣嚟嘅？ 但係烏雲係一定有嘅，即係好似天氣咁樣啫嘛。 嗱，吹走就冇所謂啦，係咪啊？但係我哋唔想有意無意製造小朋友頭殼頂嗰嚿烏雲。好似頭先阿小白所講，原生家庭當中，爸爸媽媽有啲位可能我自己未能夠圓夢嘅，我希望透過小白，你幫我圓嗰個夢。 嗯。 或者我過往喜歡嘅東西，我又好期望啊，小白，你繼續延伸落去。 嗯。 好啦，當然啦，有冇考慮過？小白，你自己一个小朋友，佢嗰个嘅方向，佢个兴趣、能力，有冇能去退翻呢个位咧？ 其实都几似啲剧集咧、就系嗰啲大家族剧集。阿爸原来做汽车生意，做到行行行行又上晒市嘅，咁、但系就好想个仔去接棒，但 系 个仔原来中意画画嘅，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剧情。 好九血咯，开始开始九血啦，九啲剧集嚟啦，系咪嗱，但系我所谓九血咧，其实都好常见嘅，因为屋企当中，譬如屋企人之间嘅相处啦，有阵时两公婆或者婆媳之间，咦唔关个小朋友事嘅，咁点解会带嚟小朋友一啲嘅所谓乌云呢？问题就是小朋友处身喺个家庭当中，屋企人嘅关系佢走唔甩嘅，佢夹在中间嘅，所以爸爸妈妈之间嗰个婚姻关系啦，婆媳之间姻亲个关系啦，兄弟姊妹之间相处咧，某程度有意无意都制造紧小朋友头壳顶会唔会出现呢嚿乌云啦？OK， 嗱、所以咧我哋梗系唔想啦。第二样嘢，阿小白唔知有冇留意，我明白家长好多时都好锡小朋友，但 系 好锡小朋友，唔知道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好常见，我啲家长成日讲：小白，我都系为你好嘅啫。 有， 我咁做系咪你都唔接受啊？ 嗱、 背后个动机系冇问题嘅，但系听在小朋友嘅耳中咧，喂，原来我做系要阿妈为我好，咁我咪 咁我就做啦。 但系系咪真系我意愿想做咧？ 未必系个， 系两回事嚟噶。OK， 最常听嘅一啲例子，譬如喺学校嘅时候就会听啦。爸爸妈妈为你好噶，想你读好啲书，第日唔好咁辛苦啊。但我小朋友可能真系觉得，我合格咪得咯，做咩要攞高分？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就会咁样啦。 好大嘅落差。但系当然啦，我成日讲勉强冇幸福啦。你勉强小朋友去攞高分，原来佢嗰个精神系好大嘅压力。甚至有啲嘅情緒嘅牽動嘅話咧，其實甚至乎自理方面都唔能夠做得好好嘅話咧，其實未必係如爸爸所願，小朋友一個正面嘅成長。所以頭先提過咧，嗰啲嘅有意無意製造嗰個烏雲咧，我諗爸爸媽媽要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唔係就係聚焦我要訓練個小朋友識飛識跳攞 A 考第一攞一百分咁簡單咯。 明白。 Okay? 因為成長唔係淨係個分數。系咯， 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个乌云冇咁容易出现呢 ？OK， 嗱，我就建议少少，我哋唔想制造嘅话咧，嗱，第一样嘢，小朋友同佢相处，有幼儿、儿童、青少年去相处，甚至管教嘅时候咧，爸爸妈妈用正面嘅方式，正面嘅方式调翻转头，咩叫唔正面呢？恐吓啊，情绪勒索啊，去凶佢啊，甚至踩去贬视佢啊，意图或企图要去就范嗰啲咁嘅方式咧。 可能会带嚟小朋友制造一嚿乌云咯。 嗯， 正面嘅管教咧，调翻转头，我哋唔系下下要求小朋友跟住我个模式去塑造一个样出嚟。 嗯， 系尊重佢有个独立性。 嗯， 佢有个独特性。要管教嘅时候，我唔系下下要凶佢，调翻转头，我要小朋友经一事长一智，俾佢一个后果去经验翻，去为佢自己讲嘅做嘅去承担翻，做翻一个叫有担大嘅人，做翻一个有责任感嘅小朋友。OK， 好啦，咁啊，第二样嘢个正面管教咧，爸爸妈妈讲得出。就请你做，奖罚就要分明，就唔系下下喺度弹性，甚至乎我好多爸爸妈妈咧，我有一次同佢讲，喂，你讲嘢唔好讲到咁大喎，咩叫大咧？大得滞你收唔翻噶，你冇得收冇得收科噶喎。嗱，咩叫讲？我括住个大话咧，譬如阿小白，你又我揾警察嚟拉你， 哦，系啊， 喂，我唔会有警察拉你，你讲到咁大，你根本做唔到啊嘛。 又或者你再唔听话，你啲餐饭唔食晒，我抌晒你糖，咁转头其实又系冇抌嘅咁嗰啲。 或者再大啲就阿小白，你曳，我唔要你，我赶你走。 嗯， 你讲到咁大，你根本你做唔到，你收唔到科。 佢都唔惊你啦，听得多狼来了嘅故事啊嘛。 当然，嗱，调翻转头可能啲比较吉屎够嘅，咁咪唔听你讲啦。但系调翻转头可能比较胆小嘅。俾佢嚇親噶咯，喐到安全感噶咯，咁就變咗好多情緒行為出咗嚟，咁亦都好多手尾啦。嗱，所以呢啲唔係一啲正面嘅方式，反而就俾小朋友去承擔翻自己的後果得嚟，係真係做得到嘅後果。小朋友承擔到嘅後果，而唔係講到大到收唔到科嘅後果，甚至乎爸爸媽媽講得出。咁你就做啦，如果你揾警察，唔該你真係打個999拉佢啦，係咪？當然我講笑啫，梗係唔係啦，唔係警察都唔得閒啦。 或者揾個朋友係當差嘅幫下手。 都唔好，唔好咁講，係咪？公私分明㗎嘛，係咪？好啦，講得出要做得到，同埋呢即係家人之間大家要一致啲啦，近似啲嘅管教方式，唔好太過懸殊，如果唔係會互相抵觸到。嗱，第一樣嘢劇咗個陰霾，嗰個方式就係正面嘅管教。咁第二樣嘢呢，俾小朋友活得有尊嚴，同埋佢有自身嘅獨特性。嗱，咩叫活得有尊嚴咧？我諗唔係爸爸媽媽專登踩佢，而係本身有時我哋叫做咩玉不琢不成器啊！ 哦，係啊，係啊， 咩鐵要咩鐵柱磨成針啊！我哋成日用啲好 tough 嘅，係啦，好 tough 嘅方式去所謂 train up 我哋嘅小朋友，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咧。大人有尊严，小朋友都有尊严。 嗯 ，OK， 我哋唔系用个羞辱嘅方式去处理小朋友嘅问题。 细路仔都好要面噶。 嗱，我常见咯，唔知阿、小白有冇见到？以前我做 case work 都好多次家长出现嘅情况。嗱，你曳啊嘛，你企喺门口等个人瞅你。 嗯， 我有啲 case 仲夸张。嗱，你喊啊嘛，我录你音，我录你音，再唔系我影你相，我拍片摆 YouTube 嚟、即系用一啲叫羞辱嘅方式。我成日同妈妈讲，当你用呢咁嘅方式嘅时候咧。你意图想小朋友因为你嘅所谓凶佢羞辱佢，佢会即系收敛，但系唔好意思，通常适得其反。你一讲呢啲说话咧， 越激动， 佢更加出嚟揼你两锤添，更加激动嘅，系即系火上加油。所以唔好用呢个方式，因为小朋友你明噶啦， 要面啊，系啊， 佢有尊严， 小朋友都 有 噶， 有嘅。而用呢咁嘅所谓激将法咧，就越激越死，系你自己啊，激死你自己。又唔好用呢个方式，我哋用翻个方式就系、是。我哋明嘅，阿小白有个专长，佢个独特性可能系扎扎跳，喺父母眼中叫冇事停。但系呢扎扎跳咧，我哋叫做收长补短啦。佢呢系佢嘅所谓短处，我咪修正佢。喂，咁扎扎跳，不如俾佢做 prefect 啦。OK， 样样关佢事啊嘛。呢啲小朋友咁好奇，好奇宝宝做 prefect 啊，或者去帮手做小帮工啊，去发挥佢坐唔定。样样关佢事，喺父母眼中嘅短处咯。 哦，将缺点变成优点， 冇错啦。就唔系下下因为你所谓嘅缺点，扎扎跳我凶你，你再曳，信唔信我揾警察嚟拉你？咁噶，甚至乎你再曳，你信唔信我拍片摆上网咁，诸如此类去羞辱佢咯。因为小朋友真系有尊严嘅，我哋因应佢个独特性，我哋尊重佢自己个人而去同佢相处咯，好吗？好啦，亦都有情况咧，我哋好多时表示。去关心小朋友，我成日都讲咧，即系适当时间做适当嘢啦，系嘛？即系唔适当嘅时间咧，就唔好搞嗰啲嘢啦。譬如阿小白喺度做功课，OK， 好专心，好乖。 阿媽喺度嘘寒問暖。 嗯， 喂，你嘅表示關心係 O K 嘅，但係唔適當時間嘛。你俾佢做完功課先啦，你唔好喺度面前奄奄養養住啦，係咪啊？然後轉頭之後同阿李姑娘講佢唔專心。喂，咁其實你嘅嘘寒問暖某程度係打岔咗佢，令到佢唔專心嘅喎。 似乎都真係有呢啲 case 喎。 係一定有啦。所以呢啲位咧，又係要適當去表達你嘅關心啦，係咪因應個情況咁啊？好啦，最尾一樣嘢啦。剛才講到呢好像不關小朋友事但其實是關的、 嗯、 就是家人之間的關係、 嗯、 如果你想小朋友頭殼頂沒有那塊烏雲的話、嗯、小朋友以外家人一定要留意大家之間的關係、 嗯、 兩公婆、 嗯 婆媳恩親、 嗯、 兄弟姊妹之間我經常說 我有一個字眼好像我一次我來錄我都講過兩公婆呢即是講夫婦的應該是說在大家有小朋友之餘呢你們真的找些時間小朋友找婆婆嫲嫲工人去看住你两公婆出去醫泣啊！我记得讲过一点、 哦、 醫泣醫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两公婆有自己的空间 都要去拍下拖 所谓啦因为下下都是小朋友去愣住大家的关系小朋友有什么依郁你令到两公婆的关系是很容易带动很多情绪、 嗯、 大家的关系很紧张相同道理不要只聚焦晒家人聚焦晒小朋友身上、 嗯、 对于老爷奶奶外父外母你的配偶甚至工人姐姐我们搞得好的关系呢、 嗯、 小朋友活在其中生活在那里呢、 嗯、 他都会快乐很多。 自然感受到 一定 有明白到将来那个去向即是感情线应该怎样走。 甚至乎在你身上学习怎样跟人相处怎样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 身教最紧 要。这些的乌云就不会出现从而出现一个有阳光的小确幸。 那就啱啊希望大家听完 Jody 之后呢个个家都打一大个太阳。 就不要有阴霾、啊。 有个神光在这里正。 真是神光 第一次。唔该 Jody, 拜拜。 唔该小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好多人喺屋企咧都会养鱼噶、哦，无论系好大个鱼缸嘅，定系细细个玻璃樽嘅，都会有人养鱼噶、哦。而养鱼咧，其实都要俾适合佢嘅水质，先至可以俾佢哋生存到。太污糟又或者温度唔啱嘅话，含盐量唔正確，含氧量太少嘅水都唔适合噶。所以要控制养鱼嘅水质，通常都会用到滤水器同埋水泵。而且都要定期清洁佢哋嘅鱼缸入面嘅水镬，因为鱼咧会喺水入面去大小二便，而佢哋嘅大便系会溶解喺水入面。如果长时间唔清理唔换水，水就会变得越嚟越污浊啦。无论你系养咸水、淡水定系咸淡水嘅鱼，啲鱼都有可能会病。如果你个鱼缸好细，又养咗好多条鱼咧，喺咁挤迫嘅环境之下，佢哋系好容易传染噶。所以如果有一条鱼发现佢病咗嘅话，最好就系攞过另外一个缸嚟到去分开佢哋。另外，水嘅温度对于鱼嚟讲都系好重要噶。每一种嘅鱼都有一个适应嘅特定温度，令到佢哋体内嘅细胞可以正常工作。好似系嚟自寒冷水域嘅鱼，佢哋所需要嘅水嘅温度咧就会低一啲，而热带同埋亚热带水域嘅鱼所需要嘅温度就会高一啲。温度只系差少少嘅话，都会造成好大影响噶。了解完之后，其实养鱼咧都唔系咁简单嘅，都系要付出爱心同埋心机。所以无论养乜嘢宠物都系，记得要花时间同埋俾爱佢哋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今个星期嘅星期一嘅时候，早上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咁啊，今日夜晚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先。 好啊，同大家介绍下夜晚七点半一个新节目啊，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叫做师傅来。 哎呀，边位师傅啊？ 哇，好多好多好本地嘅大师傅。咁啊，讲紧嗰啲师傅咧，即系唔系打功夫嗰啲师傅啊，系讲紧咧一啲唔同行。 行業各個層面的那些工匠、那些匠人呢、話說呢，即係呢個師傅呢、這個節目的界定呢，即係唔係淨係嗰啲傳統行業好大年紀嗰啲先叫師傅嘅，好多呢係一啲新興嘅或者呢從傳統中演變出嚟嗰啲匠人，我哋都會歸入去呢個師傅來了呢個系列裏面。咁今集呢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位呢做麵包嘅麵包師傅文敬龍師傅。 哇，犀利犀利。我自己呢都認識得唔少呢即係麵包嘅師傅。佢哋真係一大功勞。因為我哋有陣時喺條街嗰度行嗰啲麵包鋪呢，其實啲麵包真係非常非常之香，就係佢哋嘅功勞，即係令到我哋呢聞到都好想食呀。同埋呢而家有好多嘅師傅呢，我發覺佢哋有造型㗎喎。即系佢哋可能因为整面包整得靓，佢哋整埋自己个样咧。譬如有啲长头发，我识啲长头发啦，佢扎住条辫，即系好干净咁嘅感觉。 好有型， 系啊，啲艺术嘅咁，就喺度帮你整紧面包，整紧蛋糕。哇！呢啲师傅真系冇得顶啊！ 冇错，咁啊，今集呢位文敬龙师傅咧，个样亦都唔系传统大家一谂嗰啲面包铺嗰啲叔叔伯伯嗰啲师傅嚟嘅，亦都系一位。好有好年青有為嘅師傅嚟嘅，但係咧佢原來已經入行成20年嘅啦。咁啊，佢十幾歲開始咧就喺啲港式麵包店嗰度做學徒啦。咁啊，話說幾年前咧，佢偶然間行過一條舊式公屋嗰啲屋邨啊，發現一間嗰啲傳統嗰啲麵包老店咧就嚟要執笠啊。咁佢覺得好可惜啦，亦都佢好擔心呢啲港式麵包咧有一日會失傳咁話，所以佢決心咧就頂咗呢間鋪。但是呢就做自己一间新的面包店，就将自己呢累积了多年的经验和想法呢通过自己这一间整了回来的面包店呢去实现出来。咁啊话说呢好多时候我们都成日埋怨那些面包铺呢，特别是连锁店呢吃那些空气包嘛。 是啊是啊，没又贵又没有又没有东西吃又不饱。 只有两啖好像吃个空气咁样，所以叫空气包嘛。即系文师傅咧，觉得咧，即系做到呢个美味而松软嘅真面包啊，就可以带俾人哋幸福同埋温暖，哇，几大啊！所以咧，佢咧就即系好重视每一个步骤，佢都要坚持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最好，咁啊，发挥到佢呢个匠人嘅精神。咁大家想认识多啲呢位文敬龙师傅嘅咧，今晚7点半要留意《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啊！ 哇，我都要留意啊，睇下个师傅咧喺边度，同埋揾多啲呢啲嘅好师傅咧，咁啊自己真系食面包都去揾翻啲饱肚嘅面包紧要。咁、另外8点钟有大师对谈啊，唱 冇错啦。咁啊，大师对谈两位主持人司徒永富同埋运福龙校长咧，今集继续同大家讲下父母经啊，讲下孝道啊。咁啊，话说咧，即系好多父母，即系好多仔女啊，觉得父母都系经常口不对心啊。咁啊，唔知大家系咪有冇呢个感觉？ 有啊有， 点样口不对心法呢？即系爸爸妈妈通常都把口都会讲，哎唔紧要啦，冇乜所谓啦。其实啦，唔系真系冇乜所谓。 哎呀，读书80分啊，唔紧要啦。但系个心啊谂，点解唔攞埋20分啫？ 系啦，咁啊，即系无论系为佢自己嘅期望又好啦，或者为仔女嘅着想又好啦，好多时佢哋把口都话冇乜所谓，唔相干咧，其实系相干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做仔女都系要。認識多啲父母都係好嘅。咁今集咧兩位大師咧繼續同大家喺《禮記》啊呢本經典嘅中文古籍裏面咧，就揾出一啲經典嘅金句，咁教下大家咧點樣從觀察父母無形嘅時候嗰啲情況去理解佢哋嘅心聲，咁從而咧咁可以做一個體貼孝順嘅仔女咁話。咁想學下。想学下呢一方面嘅道理嘅话咧，今晚8点钟记得留意大师对谈啊！ 咦，我到时要开个电视，甚至乎扭大声啲俾个仔睇，等佢尝试下揣摩下爸爸嘅心意。 系，你亦都可以尝试下咧，即系唔好口是心非，可以直接同仔同仔仔讲嘅。 系系，有咩单刀直入啊？ 冇错冇错。 系咁啊！另外10点半钟嘅时间，马拉松游晒噶，今次去边度咧？ 嗱，今次啊長跑俠魯爾咧就同大家跑到去美國啊，去到呢個加州三藩市嗰度咧，參加一個叫做地獄馬拉松。咁啊，點地獄法咧？呢個地獄半馬咧就原來超過40度高温底下去到出賽嘅。咁啊，呢個好熱嘅馬拉松上面咧，佢認識咗幾位好特色嘅跑手啊。咁啊，其中一位跑手咧，佢係本身一個露宿者嚟嘅，但係咧，即係佢本身真係瞓街嘅，佢亦都堅持咧去跑馬拉松，點解呢？原來佢就話，即係佢覺得咧，跑步嘅時候咧，周圍嗰啲人咧就唔會再視佢係一個露宿者，就只會當一個跑手嘅啫。佢得到一份咁嘅尊重啊，所以佢就堅持去跑步。另外啦，佢亦都會去到認識咗咧一個西班牙裔嘅農民家庭。佢嗰個呢個農民咧，農民家庭咧有7兄弟，全部都係跑手嚟嘅。

这首歌里面追名林琴把声有啲似 AI 的感觉啊，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未来啊 ！Millennium Parade 加埋追名林琴 2045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岳飞 Take Three Action， 我岳飞乜都唔怕 ，Good Take， 唉，岳飞嚟到现代纹身呢条桥掂。 想知现代版精忠报国点纹出嚟，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侨港五时中亲会五时唱纪念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当岳飞遇上纹身师》。 喺香港，我哋都有一班喺行业里面独当一面嘅师傅。用他们的一双手苦心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在这个工艺没落的年代，他们的故事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我黄然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起欣赏香港师傅手艺的独特美。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星期一嘅早上九点四十二分，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叶太。 早 晨，叶 太。 早晨，各位主持人，多谢你哋嘅阳光气息啊！ 哎呀，好啊，最紧要大家都中意 啊， 最好系咩啊？踢走埋嗰个雷暴警告啊！依家无风无雨啊，几开心， 就系靠我哋嘅阳光踢走咗佢啦。 就会清凉啲 咯， 冇咁热 咯。啱啊，系啊，系啊。嗱，叶太有啲乜嘢开心嘅祝福咧，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啊。 好啊，首先多谢你哋每一次嘅自助有营养早餐分享，非常之好啊。 系嘛，多谢多谢多谢，最紧要大家啱使。 系啦，系咁咧。其实我想都虽然父亲节系琴日啦，但系觉得都想多谢我同一齐住嘅老爷奶奶。咁我爹哋妈咪已经走咗噶啦，咁我同老爷奶奶住咗十四年一齐噶啦。咁我都好感激，其实我老爷八十九岁噶啦，好叻仔啊！佢咧煮饭啦、买餸啦、推奶奶翻中心啦。咁我就主要喺家内嘅嘢，重力嗰啲啦、清洁啊、家务就我做。咁我好感激，其实佢煮嘢好。好有好好好味，好有心机，都食咗我哋肥肥白白啦，系啊，同埋我老公一齐，我哋四个人一齐住，仲有佢好大方嘅，即系有时我哋都有即系你知啦，十四年一定有切磨铁关系噶啦，有啲拗叫嘅，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大方，虽然佢有时唔出声嬲，但系咧佢之后咧佢都会即系会。会舒缓到佢唔会再话嬲到你唔睬你嗰啲咧，咁一瞬间嘅啫。 点会啊？阿新抱咁好，系大大叶生唔会咁嘅，我都感觉到你都善解人意嘅。不过真系啊，即系同一屋檐下，大家有阵时喂有啲生活嘅细节，即系改唔到就改唔到噶啦，系咪先？ 系我都好衰嘅，我都需要学识接纳嘅。我有时都要求好高，咁我都好感激。其实佢都系好宽容啦，同埋我奶奶都系嘅。咁即系女人。比较多摩擦啦，咁但我都好多谢，其实佢有时都同佢倾翻时候，佢都系放开怀抱，大家都可以讲翻 sorry 啊，咁佢又会听翻啊，咁样 系 都佢哋好有爱心噶，啲小朋友好中意佢哋两个老人家噶，咁所以我都即系好超级欣赏我老爷，即、就、系、是、超级欣赏佢，好锡老婆，佢同老婆窿大啦，个老婆真系好有福气啦，咁样 变咗黑人啊，老婆，因为细佬窿晒， 唔会嘅，可以查房晒噶嘛， 系喎。 光闪啊，戴太阳眼镜咯。 八十六岁佢都真系好有福气，有一个咁好嘅老公咯。咁、第二样都好想咧，即系六月份其实好多人生日啦。 嚟啊！ 对唔住啊，我都要阻住你啲时间。 唔阻住，慢慢讲，慢慢讲。 大家俾啲时间啦， 系啊。 我自己家族嘅咁啊，阿思思啦，佢啱啱architect 嘅今年毕业啦，希望佢揾到好嘅工作啦。咁佢都系一个非常有创意嘅女孩子，好勤力啦。咁、知道自己做得唔好时候咧，佢真系去好努力去改进自己嘅，系啦。咁好欣赏佢。咁另外咧有一个系我叶氏家族嘅一个十八岁嘅少女啦，族女即系我叫琴舞啦，佢叫我就唔记得叫点称呼佢，总之系个卓型嘅妹妹，佢就好爱心嘅，佢都会好爱主嘅，佢系一个好愿意服侍人嘅。咁、另外六月十四号咧，我哋自己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咧都生日啦 ，Candy 啦，一个好好嘅妈妈，好好嘅姊妹同我打仗嘅。咁阿超哥啦，就一个系成熟嘅一个单身人士，但佢都系好付出嘅。十八号生日，阿 Jo 啦又一号生日，咁虽然我哋好少见面，但我都挂住佢嘅。廿二号咧就系、是、Paul Wong， 系一个好有型嘅一个机场里面一个 工作人员， 专业人员，好靓女，佢好有心。我每次有病啊，有咩需要，佢真系第一次咧嚟关心我哋，帮我哋嘅。咁、而廿三号咧就系、是、Brenda 一个好有爱心嘅妹妹姊妹啦，佢都成日嚟同我同行啦，陪下我，问我点啊，同你奶奶相处成点啊，关心我啦。咁而廿四号咧就系、是、一个一对夫妇嘅阿超啦，其实佢都系好热心去帮人，佢学原位按摩咧，成日都去帮一啲老人家嘅，好真，即系 好 欣赏。 咁样 廿五号咧。就是玲玲啦，是一个好好的姊妹啦，我哋曾经都经历过生生死死的嘢啦，咁、我觉得好感激，希望佢今年嘅生日好开心去玩啦，去日本enjoy 到佢自己想搵嘅生命，开心嘅玩啦。而廿八号咧个Queenie 啦，佢系一个好好嘅姊妹，佢系瑜伽导师嚟噶，学咩就叻咩嘢，好欣赏佢成日超级付出俾人哋啦，一个好妈妈啦，成日都好谦卑问点样去教养自己嘅仔女，都觉得小白你嗰啲节目系非常好啱听，即系。 啊！多谢多谢， 录俾我哋听咁样。其实我觉得祝各位都系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 平安， 系 同埋做自己喜悦嘅嘢，系寻梦嘅时候都系有力量去帮到人。 听到都开心， 超级有热心嘅，大家都系， 系 就一个好好朋友 Elsa， 咁佢最近都先生走咗，但系见到佢好坚强，佢好乐观，佢好愿意去爱身边人， 系 愿意去成全佢老公嘅精神，去爱身边人，关心别人，我都好开心同佢认识到喺短短几个月里面我哋建立得好。好 嘅 关系， 好啊， 同佢打仗一齐，系啦， 好，收到晒，收到晒， 叶太啊，听咗你讲好多次打仗啊，你都打赢呢场仗啦，好唔好 啊？系啊，我哋大家继续去打呢场好好嘅仗。 好，咁啊，有送嚟呢首歌神许冠杰嘅快乐，祝你全家都快乐，好嘛？ 你哋都系， 多谢你， 多谢晒太， 拜 拜， 拜拜。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自己咧好中意咧 Sam 去呢一首作品啦，快乐啦，咁啊入边咧唱咗好多好多次快乐啊，寄望咧快乐咧可以伴随住我哋啦，无论喺星期一咧，以至咧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啦，有晨光第一线咧就有快乐啦。好，1872388啊，期待你咧都好似啊叶太咁样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啦，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听下大家电话，收集下大家啲。好大正能量的祝福先。 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仁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琴日唔使煮啦，小白。 系咪外卖？ 系、哎，琴日唔使煮啦。 琴日洗碗啊， 唔使煮啦。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咧，就系鸡蛋嘅食法。 好， 通常鸡蛋咧就系荷包蛋啦、炒蛋啦、煎蛋啦，系啦，玉子啊咁呢啲食法嘅。咁啲食法咧都有共通点，就系将嗰个鸡蛋咧喺个鸡蛋壳入边咧就。攞出嚟嘅，即係打蛋啦，係咪？簡單啲嚟講就打蛋，跟住先去到烹調嘅。今日呢個食法咧就直接攞個雞蛋咧就去到煮啦。咁但係佢又唔同呢一個烚蛋喎。 係 烚蛋，我哋就誒準備咗雞蛋就抌落個水嗰度就烚，然之後食得啦就剝殼啦咁樣。咁呢個食法咧，我哋就先將一隻嘅雞蛋咧放喺手先，然後咧就要少少工具啦，應該要用鉸剪嘅。 哦， 咁你就喺個雞蛋咧打橫嘅雞蛋喺上面咧。就剪到好似有个盖可以打开咁样，系啦，咁你要就翻啲位，因为佢入边啲蛋浆你剪得太低嘅话咧，佢应该要高过嗰个鸡蛋一半嗰个位，系啦，咁大概系剪咗佢个鸡蛋打横摆嗰就五分一度，咁啊当系一个盖咁揭走佢啦，咁样，好啦，咁你就入边就当然会变成一啲嘅鸡蛋啦，好啦，跟住都要准备定少少嘅材料。準備調整啲材料係咩呢？首先要準備定蝦啦，咁蝦咧就好簡單嘅啫。咁你可以買啲冰鮮嘅或者買新鮮嘅都得。咁就將佢咧就留翻個蝦尾，咁但係將佢個頭啦同埋個身嗰啲蝦殼咧就剝咗佢， 係 啦，咁即係得翻個蝦尾嗰只啦。好啦，咁已經係靚噶啦。咁然之後就要準備其他嘅材料，就包括咧有啲人中意加芝士嘅，亦都可以準備定少少嘅芝士，亦都要準備定啲葱啦。調味品啦，譬如豉油呢啲都要準備嘅。好啦，今日頭先你已經將嗰個嘅雞蛋咧就剪咗個蓋嘅啦嘛，剪咗蓋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再先落豉油，跟住落蒜蓉醬，咁有啲人朋友就落芝士就落埋喺呢一個雞蛋個殼入邊先，係啦，咁你就連埋嗰個雞蛋黃咧，雞蛋黃啊，就一齊咧就擠埋咗一齊嘅。咁有啲人就中意就搞佢啦，咁呢個就個人中意啦。你想就係有埋個蛋黃喺度，咁你就唔好整爛佢啦。如果你真係純粹 攪勻佢咯， 調味又得。如果你中意攪勻佢嘅，其實都得嘅。呢個你自己個人喜歡，或者你整十隻嘅。五隻你就攪勻佢，另外嗰五隻咧 就唔攪， 係啦，就有個蛋黃喺度咁樣， 係 好啦，咁你就準備咗呢一個嘅最基本嘅已經醃咗嘅蛋黃啦， 蛋黃 好啦，跟住你就要放呢一個嘅雞放呢個頭先個蝦， 係 咁呢個蝦咧就咁放喺個面就入少少入去就得噶啦 ，OK， 即係你唔使話就真係放喺面，就可能個蝦身有一半咧就入咗入個蛋殼入邊嘅，跟住就放入去焗爐啦或者氣炸鍋，相等於咧就係180度。然后就可以焗佢十分钟，跟住就已经完成噶啦。完成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咧拎住嗰个嘅鸡蛋啦， 系， 同埋拎埋嗰个虾尾， 咁啊个虾尾一拎拎上嚟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如果有芝士就拉埋啲芝士出嚟，一齐又有蛋香啦，咁啊有少少腌咗嘅味道啦，咁啊可以食嘅。咁啊食咗只虾之后咧，仲有啲鸡蛋嘅蛋汁喺度嘅，喺个虾壳入边嘅，攞个匙羹滗埋佢。呢、這個咧都係好健康嘅一個食法，因為蛋同埋蝦佢自己本身個鈣質都好高， 是啊、 蛋係蛋白質啦， 是啊、 其實唔係好肥嘅呢、這個、 嗯。 你問翻營養師，我哋頭先落嘅材料除咗芝士之外咧，基本上都係好少 fat， 芝士咧都係健康脂肪嚟嘅。其實雖然有發酵過，咁如果你揀芝士再想健康啲，咪低脂咯。 係 啦、啊，咁呢個食譜咧就可以推介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 宵夜都得噶。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 ，Vicky 最近好忙，大家都知啊，系咪？就 系 有好多份工，佢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啱啱知，唔紧要。 咁上个礼拜三咧，我就完咗晨光之后咧，咁我就有一日休息嘅时间，即系有半日休息嘅时间啦。咁啊，做晒所有台嘅嘢之后咧，我就搭车翻屋企，应该话搭铁翻屋企。咁搭铁咧攰啊嘛，翻早咁我瞓着咗啦。咁瞓着咗之后咧，我过咗站，过咗两个站定一个站咁样。都唔紧要，咁啊起身啊唔紧要啦，咁啊谂住转对面线咁样翻屋企啦。突然之间叮一声， 心血来潮， 心血来潮，我唔喺嗰度转站，我直接喺嗰个站落车。 哦，谂住行翻去， 冇行唔到嘅， 步 行到嘅， 步行十五分钟，日日步行十五分钟，非常健康。 咁啊，嗰个站同翻我屋企咧，起码都要个半钟噶。 哦，行咯。 行路，因为我试过带狗行过去嗰个站， 哦、 起码都要个半钟咁样。咁、 okay. 我就唔系咁样，我就想俾自己静落嚟， 嗯、 慢落嚟、 嗯， 就喺嗰个站附近。我知道有一个商场，咁、嗯、嗰个细商场呢，之前去做巡回剧，去入幼稚园咧去过嘅，知道大概系点样嘅。咁、 嗯、 我就好想，我想自己慢落嚟行一行。咁、 嗯、 当行嘅时候咧，就发觉哇，我好耐未试过，真系俾自己放松去慢行。一次咁樣啦，咁、跟住咧又發覺咯，哇！好多嗰度啲小店咧，一啲噏噏嘅鋪頭仔啦，好得意啊！我就發覺好中意行文具鋪嘅，本身 小店未必噏噏嘅， 係 一啲以前耐啲嘅店鋪， 即 係 有啲歷 史、有啲歷 史 嘅 歷史痕跡嘅店鋪，係啦， 係啦。咁我好中意行文具铺嘅，咁我嗰日就行文具铺啦。行嘅时候就发现咧，好多而家小朋友玩嘅 玩具 咧，已经同我哋以前唔同啦。 哦，咁梗系啦。 可能以前咧，我哋系啲画簿啊，可能系一啲 换衫公仔啊， 系啦，或者一啲波啊咁样啦。而家好多嗰啲咧胶啊泥胶啊， 哦， 减压嗰啲泥胶， 鬼口水啊， 系啦， 即系俾你搭落地下，跟住佢变翻， 但 系 佢唔系就咁一劈。佢要你自己整㗎喎，即係有好多一盒有唔同嘅工具啦，可能有一个匙羹啊，跟住有一啲沙啊，有一支胶水咁样，係俾你自己去整㗎喎。咁、我见到呢，原来都好多呢啲唔同形形色色嘅，係类似呢啲减压嘅一啲嘅小嘅工具啦，或者啲玩意啦。 不过都提返呢啲鬼口水呢，咁喺个化学过程之中都会释出啲有害物质，咁你家长要留意返啦。 小心啲啦。 系啦，因为呢啲 小朋友玩。 细路仔玩咧就乜都玩啦，我哋都试过细个啊，梗乜都玩噶啦。咁呢啲咧就关个家长事啦。 系啊， 你点样好好控制佢啊？点样维持你个僆仔嘅健康咧？你自己谂。 唔好玩太多， 系啦， 唔好摆口， 系适可而止。所有嘢都适可而止，系啦。咁除咗呢个之外，你仲睇到啲乜嘢啊？ 除咗呢个之外咧，我仲发现有好多以前自己有玩开嘅一啲玩具都仲有、 哦。 上次咧我咪有讲过，就系话有啲吹波波嘅，仲、有、 哦、好似一支细细支牙膏咁之类。 因为我其实而家喺其他商场啊，甚至一啲大型嘅文具铺咧，已经冇晒啦。我觉得哇，呢啲系好有回忆嘅一啲嘅玩意，好似而家 一阵味噶嘛，一路吹嘅时候一阵味噶嘛， 胶嘅味， 啡啡地色嗰啲啊， 有冇买啊？咁样 冇啊，因为 买嚟吹下嘛， 买 咯。 我惊我啲狗 咬 烂、我真系有一刻心动，有谂过买嘅，但我惊我吹完出嚟，真系我啲狗会咬烂，咁食落肚，以为咬得啊嘛。 咁都啱嘅，咁都啱嘅。 我都要保障翻我啲宠物噶嘛。 但系调翻转头咧，有阵时呢啲集体回忆嘢咧，偶尔玩下咧，你真系可以重拾翻个童真。 系啊， 系啊。 喂，我最近有个玩意，突然间你讲童真。B B 糖有冇食过？ 有啊有啊， 系啊，放喺个嘴嗰度 ，B B 就好鬼嘈， 好 痕生嗰啲噶嘛， 纸咁样， 系啦系啦。 你有冇俾个仔仔？ 唔系啊，佢买噶， 哦、 或者有人送俾佢噶。 我偷佢一粒食咯， 系啊，但系个感觉系正噶，有佢有咯， 喺佢面前吹啊添啊，仲要 系啊， 大声， 平时都嘈得我多啦，今次仲唔同我嘈翻佢，岂有此理 嘅？即系呢啲，如果一粒糖可以令到你喺嗰个时空咧变翻靓仔咧， 系啊，值得嘅。 好值得， 同埋咁样去行一行一个圈，一啲有历史价值嘅小店咧，其实个人真系开心啲、放松啲，同埋我听到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哋听收音机，系听 神广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放咗工啦嘛，系有风骚快活人啦、啊。